當地傳媒引述消息報導，惠州今日可能再多超過400宗的個案。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移向华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和雷暴，今个星期后期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35点，跌59点，总成交金额32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5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8点，升18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34元，无起跌。美团点评199.5，升7.6。中芯国际30.6，系升7.5。阿里巴巴245.2，跌8毫。中国平安81.3，跌8毫。海尔电器28.35，升1.5。中国建材12.44，升4.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145，瑞士法郎8.473，澳元5.531，加元5.785，新西兰元5.139，欧元9.1221。每百日元对港元7.3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16。日经平均指数报22,154点，升444点。港金现价报18,27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1.9美元，卖出1,974.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咧就喺丁九噶。重复多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丁九。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啦，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车多，龙尾喺启福道桥底。在新界西贡路入返去西贡，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喺津桥。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抽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隆重呈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工作坊，上堂啦！ 堂工作坊已经顺利完成，第一次运用网上视像上堂，唔知导师有咩讲呢？ 我是第一堂的导师叶允儿，今堂同小朋友讲解了广播剧入门，希望令他们初步了解广播剧的制作。我隔着个麦都感受到每位小学员好专注，充分展现了他们对广播剧的热情。 希望咁多位学员继续好好学习， 咁我哋就拭目以待他们不得了剧场的表现啦。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蜘蛛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乐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喂，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 ，Home Office 嘅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咁多位听众啊，星期一啊，早晨， 喺屋企嘅黄耀祖，麻烦运用你热情嘅声线咧，同埋所有嘅能量咧，帮我多谢我哋呢位女主持啊，桂妈妈。 你是不是想叫我去多谢他而从而没有时间去谴责你呢？ 不是在你多谢他的时候其实也都是等于间接就泄露了。 是啦。直接地谴责你 喎。好似你。 好直接的嘛。 我哋先甜后苦，你先赞咗桂花田先嘛。 好，多谢桂花田。是啦，今朝呢就准时返到岗，所有嘢都系呢有与大相关㗎。跟住呢就 继续继续。 干净晒我哋成个 office， 亦都代表住有人冇抹嗰个 office 咁。 阿祖啊，你咁讲啊，我现场话俾你听啊，我抹咗一半好积极，但另一半呢自己嘅位呢即顾咗人哋都未顾自己，你都明唔明啊？ 佢好伟大啊！佢圣女贞德咁款啊！佢而家直情系，佢翻到嚟几忙啊！你知唔知啊？我一翻到嚟咧，就见到佢咧左抹抹右抹抹啦，跟住咧，然后佢仲话喂，翻到我斟啖水先啊！斟完水翻嚟，我见佢夹住个电话咧，就同佢倾紧偈咯。哇！然后咧八爪鱼咁样，我未叫咁大只八爪鱼咧，就哇呢边抹嗰边揈。夹埋电话真系犀利，真系好厉害，好厉害。 点啊？俾顶风挡大冇用噶。 唔系，真系证明咧，落雨天咧，正所谓嗰条阴阴湿湿嘅公路，嗰个搞搞滑滑嘅司机， 系啦，就会跣一跣地啦。 系啊，我今日 你见到啲咩情况？点 解咧？搞到要系即系咁问先啱啱翻到嚟咧？因为咧，原来咧嗱，二拣一，人生就咁样。我两条路可以翻公司，左边同右边，我拣咗右边，然后。不幸的事就是当我的车辘搭到右边的时候 ,Didi 美丽的声音先出来跟大家讲荃湾路近住不知边由金头方向有严重交通意外，我是跟住出事了。跟住我就去到呢，终于被我逼到去那个位置呢，我就见到那个私家车真是天雨路滑啊。 可能的那个缘分就是叫你望下望佢究竟发生什么事。 该司机成架打横就横咗喺。嗰條馬路上， 咁應該線就太，跟住所以即係打咗個八甲啊！ 所以真係密切留意啊！哦、你即係而家咧，阿左你嗰邊有冇落雨啊？ 我嗰边咧就个天系光嘅，不过咧今朝咧早啲嘅时间咧七八点嘅时间咧都几大雨啊！香港岛嗰边都 系啊，咁啊，所以大家又要留意啦。嗱，同埋咧而家咧真系香港咧几日又唔变，几日又唔同啊，几日又唔同， 系啦，又变一天啦，系咪？ 即系而家我哋又多咗个新嘅讲法啦。譬如如果早嗰几个礼拜或者早几个月咧，可能你同人讲话喂，我约你去亚博馆啦咁样，你就觉得哇，即系有 show 睇咯。 即係有大演出咯咁樣。 而家都有 show 睇嘅，其實。 而家嗰個 show 你覺得你中唔中意睇啊？係啦，你中唔中意睇 嗰個 show 嘅咩？我哋都有外來嘅嘉賓啊！你諗下平時阿博咧，即係佢哋做嗰啲 show 啊、展覽啊，好多都係外來嘅朋友噶嘛，外來嘅 artist 噶嘛。而家都有外來嘅朋友啊！ 我唔準你咁講。 高官好似去剪彩一樣咁樣歡迎佢。 嗰啲唔係外來嘅。嗰啲係我哋，嗰啲係我哋自己屋企人嘅。 係啊， 不過因為我哋屋企大啫，所以其實佢係我哋咧嗱，嗰度係客廳嚟嘅。 我哋屋企大， 我哋 佢哋咁大喎。 咩佢哋咧？你亂講，我哋全部都係一個屋企。我哋屋企大意思即係話我哋大家族係比較大啲，係啦，冇錯。佢可能就係由五樓嗰度咧，慢慢上樓梯，再經過兩條嗰個水晶吊燈咧，嚟到而家我哋呢、這個。咁细嘅地方度， 嗯， 帮助我哋， 屈质啊，真系 系啦，喂，但我想话，琴日已经有啲，即系你知佢变咗做方舱医院啦，咁然后咧就，好多朋友咧就话，究竟里边咩情况嘅咧，咁样，咁啊真系， 一早咧都已经有相睇到噶啦，因为即系虽然而家佢改咗第二个名啫，但系一直之前咧，其实医管局嘅同事咧都一直喺度处理紧咧，点样将亚博馆咧改建成为咗一个即系临时嘅医院，就方便咧所有确诊嘅病人啊。即系或者要隔离嘅朋友啊，可以多个地方去咁样噶嘛。 咁起好啫，咁但系问题系未啊，即系我哋都睇咗个廊嘅，啊大致上都好工整啊，规划都好好嘅，有床啦，有柜啦，有台凳嘅， 有噶有噶。 咁啊，但系嗰个叫 partition 啦，即系嗰啲叫做 间板 咧，就唔会好高系啦，因为都希望大家保持空气流通咁样嘅，就唔会有房门咁样噶啦。 你呢个讲得好啊，因为咧，即系你讲开究竟呢个间隔咧点称呼咧？我见到网上面都有啲人话。其实咧，方舱呢两个字咧，如果唔系武汉嗰阵时出现先咧，香港人就好陌生噶嘛。跟住佢话唔陌生噶，你谂翻咧，咪就系 partition 咯，即系间房咯。 啱啊， 系啦。如果你用间房啊，甚至乎你话劏房嗰啲咧，跟住我明晒，即系好有香港特色。 啱啊， 系啦，嗰度就间 partition。咁我咁啱咧，有一个所谓连登仔咧， 系啦，佢又 确诊咗， 唔好彩入咗去住。 系啦，咁但系于是乎，我哋就拥有第一手嘅你问我答啦。我谂大家咧上网咁耐呢世。你都估唔到，你会开一个你问我答，系讲紧一个确诊嘅，即系所谓 嘅地方， 系啦咁样。喂，但系好正面喎，香港人，佢第一时间 sell 咧就系话咩啊 ，WiFi 好啦， 系 冷气强啦， 系啊。佢係好貴醫院， 佢呢個仲 係咪啊？陽村嗰啲唔抵啊！ 係 啊， 係啊，唔係但係兩樣噶嘛？呢個係確診啊嘛。 進 陽村上次你哋都話，大家都記得係密切接觸啫嘛。 係啦，緊密接觸， 即係未中嘅咁樣。哇！不過如果而家你唔小心俾人檢錯咗，咁你都係可以。 其實都係有機會嘅。 你都有機會去見識一下呢一樣嘢嘅。 嗰個好慘啊！咩叫一次陰一次陽，跟住就入咗去咁樣啊？ 一次阴一次阳，好似啊， 即系正负得负定系负负得正，系我哋咪计翻条数咧？ 冇办法啦，真系我哋而家从好嘅方面睇。 唔系啊，但起码即系我哋即系政府咧，即刻系有一个叫乜嘅地方咧，因为真系嗰个叫做数量系真系多噶嘛。 唔系我哋系啦， 即时有个呢个地方可以安置咗一啲我哋嘅病人咧嘅时候，都系啱嘅，都系需要嘅。 系啊系啊，嗱，所以咧 正面正面 呢个 show 咧，你话如果更加好睇嘅话咧，当然就系、是。佢里面有啲好设计新颖嘅 backdrop 啦，咁啊真係会竟然引起一啲好耐冇入去睇 show 嘅朋友呢、 uh-huh. 会有一种呢即係异乡嘅感觉啦。我哋返嚟都可以同你讲下啊，究竟你见到嗰个自由神像，你諗起啲咩嘅呢？你咪真係会想将佢掹走咗，佢掹走完之后咁贴返啲咩上去呢？吓、啊、呢、這个朝头早起码陪住我哋嘅，除咗我哋三把声，仲有出面嘅雨声继续落紧雨嘅吓，咁但系我哋继续紧守岗位啊！有桂花田，有曾志豪，同埋有黄耀祖。 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你爱着他，也许也带着恨吧。青春耗了一大半，原来只是陪他玩耍。真想离开他，他却拿着线。 说不着边的话，让整个场面更加尴尬，不可思议吧，梦在瞬间崩塌，为何当初那么傻，还一心想要嫁给他，就是爱他深处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那是从来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不可思议吧，梦在瞬间崩塌，为何当初那么傻，还一心想要嫁给他，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那是从来都没有 系啊，歌名有个雨啊，佢都有个雨啊吓，雨一直下，唱歌嗰个系张雨啊，我哋而家出边都落紧雨啊，落紧雨落紧雨，喂，咁但系我哋而家讲紧即系唔单止雨啊喺度落啦，可能个神像都要落啦，自由神像，我早你去过嗰度未噶？ 我有去过睇 show 咯，咁我见到嗰度咧，不嬲啲墙啊都有挂唔同，好似即系展览品啊、艺术品之类嘅嘢，但系即系自由神像，我冇特别留意， 真系冇见过， 都系咁样。 系啊，同埋咧，老老实实咧，自由神像即系你有几耐冇特别即系见过佢啊？ 咩啊？ 即系所谓啊，即系当你见到即系美国电影嘅时候咧， 系 啊，你有几耐冇见过佢咧？嗱，我对上一次望到佢咧，系睇蜘蛛侠嘅时候咯。 哦， 即系佢已经成为咗咧。 我琴晚睇美国电视剧，佢哋都有影佢，有噶都有噶，都系一个 symbol 嚟噶。 系啊，我仲要咧，我见过佢喺蜘蛛侠电影又出现啦，好多唔同嘅画面度咧都有见过佢嘅。 嗯， 即系咁，但系你睇呢啲电影嘅时候咧，咁你会唔会好有异样啊？ 咁你都会觉得好合情理啫，其实冇问题噶，都系一个装饰噶嘛，叫做吓，可能佢哋喺啲剧情里面系有意思嘅。咁因为你睇紧美剧，咁有自由神像都好正常，啱啱 嘅啫，真系。 咁即系譬如我哋睇大陆剧有万里长城，都好啱嘅啫。 系啦，咁但系咪只要佢一离开咗美国， 哦，即系佢 有脚嘅，佢喺第二度咧就唔得噶啦， 哦， 佢就唔可以存在。 有冇 copyright 嘅其实？ 系啦，唔系我又，我真系好想知咧，即系嗰个议员佢收到佢话有市民查询。同埋投诉咧，嗰、那个议员嗰、那个市民咧，究竟见到呢个神像，佢系谂起啲乜嘢嘅咧？点解佢系第一时间谂起就系、是、 怪神像 嘅？系啊，点解佢第一时间就系谂住要拆咗佢嘅咧？系咪其实佢呢一世人都系未，譬如佢未食过麦当劳嘅咧？ 嗯， 因为麦当劳都系美国噶嘛。 我觉得咧，投诉嗰个市民咧，佢真系好锡香港、爱香港嘅。点解咁讲？而家咧，我哋呢个亚洲国际博览馆咧，成为咗呢个社区治疗设施之后咧，世界各地都好多记者朋友影噶嘛。 系啊， 呢个咧就更加藉住呢个机会咧，将我哋香港嘅文化咧，即系介绍俾外国其他嘅朋友都认识。譬如我哋香港好特色咧，譬如你见到嗰啲西片咧，佢哋咪会拍嗰啲咩庙街啊，我哋打交动作片啊，就喺啲竹棚上面度打交。应该要见到更多，应该成个亚博馆攞啲竹棚围住佢，有工人咧就喺度做建设咁样嘅话咧，咁就更加见到香港嘅特色。 系啦， 即系攞竹棚围住个自由神像，中西合璧。系咪咁样好啲咧？系啦， 但系佢系咪维修？做咩要围住佢咧？我又唔明啦。 哦，你话要有个要维修，美国而家正在要处于维修嘅状态咯。 咁周围都叫啦，周围都咁多疫情，大家都真係要喺呢个为半维修嘅状态，其实全世界都喺度半维修嘅状态，所以 sell 竹棚啊， 可以 sell 竹棚 啊。 係啊，我觉得真係惨嘅地方呢，就係、是、有个市民见到自由神像。 係。 其实你仲要諗下呢，佢而家见到呢应该。唔係应该佢都喺嗰个叫做方舱医院嗰度啦。其实佢都唔舒服㗎啦。佢见到呢样嘢佢更加唔舒服。 唔知点解。 係啦。 唔知点解。 即会唔会就係佢坚信。呢、這个自由神像呢其实不利佢病情嘅。 但我 係啦，咁我哋以前都知道有好多。 即係俾個挖工喺度先。 係啦，嗱，有啲行为治疗啊，或者我哋有嗰啲艺术治疗，咁会唔会其实可能佢啱嘅，佢个病呢可能见到呢一个呢就升唔到啊。就最唔對嘴嘅，可能其實佢要求， 我反而覺得佢驚會升到啊， 升到啊， 代表會代表西方嘅嘢啦，咁啊，咁我哋中國人有一講咧，就是、去到西方嘅極樂世界嗰啲咁樣噶嘛， 你大吉利是啊，你真 係嗰啲咁樣唔吉利啊，咁樣啊，人哋咁諗啊，為我哋著想啊， 但係佢見到自由神像舉嗰隻手去聯想起，真係好臭啊， 但係問題係佢嗰個都唔係一個像，即係係佢叫自由神像，但係佢係啊，佢唔係一個。真系树立住一个好立体嘅一个像。 唔系我哋而家系担心咧，如果佢见到一啲即系美国嘅象征咧，佢就会咁头晕身庆嘅话咧，我都话咯，咁佢食麦记咁佢得唔得咧？不过麦记好似收购咗，系冇事。 系啊 系 啊， 又改咗名噶咯、啊，又拱门噶咯、啊，即系 OK 佢麦记就安全。 安全 系啦，但系如果系赖 care 又唔得啦。 系啊， 赖 care 唔得，嗰一剔可能佢见到嗰个市民会唔会佢如果去过旺角一见到嗰个赖 care 个剔啊，佢会觉得哇咁样勾起我唔得， 系啊， 痛啊真系， 好嘢都好多嘢都唔得系嘛， 系啦系啦， 咁啊嗰啲咩 嗱，但系佢如果佢见到Jordan 唔得，乔丹就得， 嗯啱啊。咁如果去街市咁见到好多巴西鸡翼啊，好多美国牛扒啊，嗰啲又 唔得 啊， 唔得， 咁啊要改咗个字佢啊要， 唔得，应该唔得，系啦。 嗱， 咁我就话惨啦，出街都有问题咧。如果系咁敏感嘅话，嗰啲咩英皇道啊、皇后大道中啊嗰啲， 你唔好乱讲 啊， 即系迟啲可能真系住埋都 唔 定。 我惊咧，佢系杀错良民咋？譬如咧，嗱，你话英皇道其实就佢觉得哇，系咪同英国有关啦、啊？一阵佢见到有嗰啲美字头嗰啲，一阵见到美心咁样，佢咪系美国噶咁样？喂，唔系，呢个好外国噶，喂，你唔好搞错先啦。跟住你行过见到佢翻嚟，喂，美女，跟住我，嘿，你又讲美国？其实唔系啊，佢系洛夫斯拉嚟嘅咁样。 唔系，即系有时咧都系少少敏感嘅，系咪即系？ 我未见过咁啊！嗱，佢敏感唔紧要，个民意代表陪佢一齐敏感嗰下犀利。 边个系民意代表啊？ 就系嗰个议员咯，佢收到投诉之后咧， 即刻做嘢。 佢已经嗱，佢最特别嘅地方就系、是。佢已經知道咧，人哋唔係特登掛出嚟嘅，不嬲做 show 有嘅。 係咯， 但係佢明知喎，跟住佢都話：嗯，我知嘅，佢唔係特登嘅，不過我都要求佢拆咗先。 点解咧？点解系知道唔系特登嘅？ 佢已经知道唔系特登，系啦。佢都仲要拆咗佢。你而家唔系我而家担心嘅，佢系咪睇唔起即系我哋入住呢间医院嘅人咧？佢觉得我哋受唔到呢个心理压力。点解会有美国自由神像喺度噶？ 我觉得呢个系关心嚟嘅， 关心 应该要咁谂啦。因为医管局咧都有回复到嘅，即系就住有议员咧就提出呢个询问啦。点解呢一个嘅方舟医院啊，而家叫做啦，系咪？跟住就会有呢个美国自由神像嘅相片嘅咁样。佢哋都话咧，其实本身亚博嘅呢个地区咧，就系、是、即系本身就系一个表演嘅场地嚟噶嘛，系咪？ 系啊。 咁系，但系今次咧就系、是、就住我哋特别嘅事故啦，先至由医管局咧负责筹。或一个建设一个医院喺度嘅，咁佢所话尽量咧都会减少改动原有嘅装饰，去确保咧最主要而家佢哋嘅行动就要做咩咧？就系、是、确保感染啊呢、這个控制为原则咁样嘅。 咁即系最主要 是原有装饰咯。 唔系，同埋最主要都系讲紧啲病人啊嘛，你周边嗰啲嘢，你嗰啲。都唔关事嘅，系咪？ 所以 即系错重点咯。 系啊， 同埋医管局已经讲咗啦，佢话咧，因为如果要即系，因为要拆卸都系一个工程嚟噶嘛，为免工程人员受到感染，佢话唔会改动任何一啲叫做装饰啊、相片啊等等嘅嘢嘅咁样。 所以我而家好担心啦。咁究竟我哋香港仲有几多嘢要拆咧？发出呢一个要拆信息嘅嗰个信息咧，系咪都用美国手机发出嚟嘅咧？冇咁啦，呢个神像啫，咁都容纳唔到，最多围住佢咯，攞块布遮住佢咯。 they say. See my face in lights, on my name, a monkey's found down on Broadway.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再有一名新型肺炎确诊病人死亡，至今累计36名确诊患者离世。死者是一名83岁男病人，有长期病患，在7月9日因为发烧入住屯门医院接受治疗。病人情况持续恶化，延至今早6:34离世。入境处一名合约员工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入境处话确诊人员在尖沙咀入境处西九龙办事处负责协助市民办理旅行证件的申请，最近一次翻工是前日，昨晚获卫生防护中心通知确诊，他最近没有外游，執行職務前探測體溫正常，工作時一直有佩戴口罩和遵守防疫措施。入境處說，基於公共衛生考慮，西九龍辦事處已經即時關閉，直至另行通知，會安排徹底清潔消毒。如果打算到有關辦事處緊急申請旅行證件的市民，可以選擇前往灣仔入境事務大樓4楼或者元朗辦事處。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表示，立法會換屆選舉押後一年，特區政府需要研究境外投票、增加票站、延長投票時間和提早投票等，令一年之後無論疫情如何都可以如期舉行選舉。曾鈺成在本台千禧年代說，政府一直鼓勵年輕人到大灣區工作，認同應該讓他們在當地投票，甚至考慮海外港人是否一定回港才能夠投票。至於如何處理立法會未來一年的真空期，他認為將由人大常委會決定。至於被取消參選資格的現任議員在真空期是否可以延任，估計最終由香港法院裁定。他建議真空期可以根據立法會條例第11条召，但政府可能會認為太多會議以這種形式舉行並不理想。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表示，特區政府將立法會選舉延後一年，但現屆議員任期在9月底結束，中間一年的空缺要怎樣處理，未必要透過人大常委會釋法，常委會做一個決定來解決，有關決定同樣有法律地位。譚耀宗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有4名現屆議員被選舉主任裁定不符合參選資格，如果被他們多做一年議員是存在矛盾。他亦不敢說人大常委會一定會同意特區政府的說法，即是將兩件事分開處理或者算數讓他們延續任期。他說問題不是十分複雜，應該可以在一次常委會會議解決。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今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東南風。展望未來2-3日仍然有驟雨和雷暴，本周后期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01点，跌296点，成交金额4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36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6点，升19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28.5元，跌5.5元；中芯国际30.5元，升7毫；美团点评198.3元，升6.4；阿里巴巴244.4元，跌6；中国平安80.85元，跌1.25元；海尔电器28.6元，升1.75元；建设银行5.65元，跌3仙；小米集团14.64元，跌1.8元；中国建材12.6元，升5.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元，日元105.87元，瑞士法郎0.915元，加元1.34元，人民币6.98元，英镑对美元1.308元，欧元对美元1.177元，澳元对美元0.713元，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2123点，升413点。港金现价报1827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3.39美元，卖出1974.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翻荃湾路啦。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中心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中心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渡船。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德辅道西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高升街。在九龙啦，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排到去美丽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势今个早上，佢话佢二拣一，佢都拣咗条错嘅路，系因为搞到佢好塞。咁平时佢做人嘅宗旨，你觉得自己有冇拣错嗰条路呢？例如你选择做爸爸呢条路有冇错到呢？啊，应该冇嘅。如果唔系，佢点会一而再，再而啊，唔系冇三嘅，系一而再，再而有两个仔，系因为佢都愿意担当呢个职责啊，系保卫佢嘅家庭。佢系边个？佢咪就系两个仔嘅爸爸曾志豪啦。 嗱，各位听众你要留意啦，咩叫鬼拍后尾枕呢？刚才个女主持讲讲下就话一而再，再而三嘅时候咧，佢即刻个心怯一怯，点解呢？好明显。佢就係驚自己崩後人期崩後碗，講下講下，會唔會佢自己一個唔覺意 再而生呢？ 吓咩啫？我讲紧一而再， 再而生 咧。我讲你，系啦，我呢啲系咪？ 唔系我哋作为拍档咧，我哋系无咁欢迎嘅。 我啲甩手啦， 一定系储定买姜醋。反正而家咁屋企冇嘢做， 我以一个仔一个女，你两个仔你恨女啊嘛。 反正而家冇嘢做，储定钱买姜醋，系啦，等你保而不躁啊！真系好啊，落力啲啊，咪落力啲诶，帮手做嘢啦， 系 啦， 做家务系嘛。 唔同晒啦，唔同晒啦，香港成个唔同晒啦。喂，你又讲咩啊？真系唔同晒咧。以前咧，你打开窗咧，你见到啲人咧一条条晾衫竹咧晾出去咧，系晾啲乜嘢噶？哦，万国旗啊嘛，见到有好多内裤啦、内衣啦，各式各样唔同嘅床单、被铺，咩都有噶咁样。冇错，呢个系叫做以前香港。今日香港咧，你打开窗户，打开窗户啊，有个罩，有个罩，咩罩啊？系有个罩啊！有人晾咗个罩出嚟啊！冇错，而家你晾衫，你会见到有人晾罩噶，系发生咩事呢？你真系有啲好似七月鬼节咁样嘅，因为咧原来啊，佢话咧有市民咧就喺屯门嘅宝田村嗰度咧就见到有人咧。就真係將嗰個口罩咧晾咗去出邊，咁由於而家已經冇乜三支香晾衫竹嘅設計啦，佢就係嗰啲咧叫做晾衫鐵架，咁啊細細個嘅啫，嗰個鐵架咧就擺咗喺窗出邊，但係咧好礙眼嘅，就有一個藍色嘅外科手術口罩，仲要你目測咧睇得出嘅，係嗰啲不能重用嘅手術口罩，你話係布口罩都仲好啲啊，佢係一個唔可以重用嘅外科手術口罩，就咁晾咗喺出邊，條條揈。接受阳光猛烈嘅即系照耀咁样，呢一张相就令到大家好惊啦。因为点解呢？原来呢一个即系宝田村咧，佢系一个确诊患者嘅住所嚟嘅，即系嗰一座吓。咁啊，呢一条村嘅嗰一座，咁大家就好惊啦。喂，唔系嘛？你已经系污糟噶啦，嗰一座就中咗招噶嘛？你冇理由仲攞个污糟嘅口罩攞嚟晾噶。嗱，大家系咁估噶。你如果系未用过嘅话咧。咁啊，冇理由自己打开佢就去吹噶。咁你晾得出嚟嘅，一定系用过噶啦。但系用过嘅口罩不能重用噶嘛。嗱，所以咧，如果故事嚟到呢一格咧，就只系一个非常之即系猎奇啦。就有啲市民你觉得佢卫生常识唔够啦。但系呢个故事嘅下半集，佢就话俾你听啦。香港人咧，而家就越嚟越会坐言起行噶啦。咩意思咧？唔系影咗就算，唔系投诉俾管理处就算。唔系叫啲网民公审就算，系有人谂住帮佢解决问题。因为呢一张相出咗街之后咧，啲网民就话：喂喂喂，咁啦，不如我哋拍一拍门，送口罩俾呢一个住户啦，可唔可以叮嘱佢？仲要每日都用一个啊？又有人提议啦：喂，就算唔拍上门拍门嘅话，用几个口罩摆落信封度，再挤落佢个信箱，写埋张纸提醒佢要每日换口罩。得唔得啊？咁样，哇！你话几好啊？即系呢一个咧，真系代表一方有难咧，即系一方冇罩啊，八方就供应俾佢。而且咧，post 呢张相嗰个网友咧，佢亦都讲咧，佢就话我一早做咗啦。佢话咧，佢一早咧，唔单止净系关心呢一个住户，佢仲咧去埋管理处咧就问啦，管理员啊，你会唔会可以咧，即系帮手咧问下有冇边个单位咧系唔够口罩嘅？佢话因为佢自己咧有口罩多，佢就用呢个方法咧就送啲口罩咧俾自己嘅住户咁样。你谂下，听到呢一度咧，你真系发觉我哋虽然疫情严峻，但系我哋个人情咧亦都越嚟越浓厚啊！我哋唔系净系见到咧问题咧就嘲笑佢就咁简单，我哋帮忙处理、帮忙解决、守望相助，呢个咧应该就系我哋话香港变得唔同啦，唔同啦，有咩唔同啊？我哋而家越嚟越团结。越嚟越互助互爱咯，香港人。即系会唔会咁嘅咧？我哋而家惯咗装下人哋屋企晒啲咩出嚟，今次啊见佢晒口罩，你就送口罩。如果下次见到佢晾咗一啲你觉得衣不称身啊，有啲宽松啊，烂烂地啊，发黄啊，款式唔靓啊，即系你知啦，我哋呢个主持咧。佢就好八卦噶嘛，佢会唔会用咗呢一个方法就去装下个邻居晾啲咩底衫裤出嚟，然后平头品足完之后，佢就拍门，哎呀唔好再买呢种 三啦，松得滞啦，嚟送个件俾你。啊，唔知桂花田会唔会有呢种嘅热心呢？我哋问一问佢啦，桂花田。 自己都未搞掂啦，顾人哋搞掂自己先讲啦，咁八卦做咩啊？ 唔系以你嘅性格，你应该系调转嘅。 咩啊？ 极需口罩贴喺个晾衫竹度，内衣需换又贴喺个晾衫竹度， 系啦。我净系贴埋佢只闸啊，换全部换 咁 啊， 争咁几件背心咁样，我觉得你做得出噶、 哦。我冇咁多事。大家想问下大家仲记唔记得、啊、政府的最新呢叫防骗宣传嗰个吉祥物啦、啊？记唔记得啊？系啊，提子啊，佢有口号噶，提防骗子，提防骗子。 第二个生果嚟嘅，要买林子噶咯。 okay, 提防骗子由你开始啊，佢有口号噶。嗱，骗徒嘅手法真系层出不穷啊！不论香港啦，世界各地咧都有唔少啊呢啲咁嘅坏分子啊。大陆咧一直以嚟咧都不停咁打击呢啲不法分子嘅，尤其系嗰啲电话骗案啊。咁喺美国咧，唔系喺英国咧，亦都报道过喺呢几个月嘅期间咧，有黑客咧以呢个电邮方式咧就话啦，哎 send 啲电邮俾嗰啲市民啦吓，咁就话政府咧有呢个纾困金俾大家咧申请嘅，咁啊当中包括失业啦、减税啦、政府免费提供六个月嘅电视执照费啦、其他福利啊，有啲假嘅广告呃市民咧，就话买口罩同埋消毒用品啦，仲有投资啊等等等等，又或者帮学生咧申请伙食补助啊咁样，啊仲有老人院提供啊食物代购，呃人钱之余咧，仲偷埋人哋嘅个人资料咧嚟作犯罪。嗱、啊，当地市政府咧就已经警告市民咧，钱唔系会从天而降嘅。如果有任何啊怀疑啊，咁啊你一定要小心处理。当收到咧不明来历嘅电话，要即刻收线；收到古怪嘅电邮咧，就即刻删除啊。嗱、啊，呢啲冇用嘅人咧，就专呃啲弱势社群啦。咁早两日咧，喺大埔富善村一座大厦咧，又有居民收到咧一封由卫生署发出嘅信件，就话咧有同层嘅街坊咧确诊，但系又揾唔到嗰个确诊嘅人，仲留低咧话陈主任个电话号码。话如果佢哋揾到嗰个确诊者咧，就即刻 call 佢，系啦 ，call 我陈主任咁样。同层咧仲有其他咧住户都收到呢封信嘅，咁啊其中一个咧街坊就醒目啦，佢又攞住封信觉得啊咁奇怪嘅，于是乎就走咗去大埔咧区议员嗰度咧就问发生咩事。咁啊任区议员咧佢就除咗调查之外咧，佢仲亲自咧就打电话俾阿陈主任问过究竟，结果对方冇回答任区议员嘅问题。仲显得好唔耐烦，点解会有怀疑呢？系因为咧嗰几封信咧系用白色嘅信封啊，即系就咁纯白色嘅。你知啊，如果政府嘅部门嗰封信封咧系会有写住香港政府噶嘛，系咪？咁同埋手写嘅吓，手写地址。咁啊有封信嘅内容咧仲写错大厦名，咁而办公就写咗变工，系啦，唔识字啊，真系呃人。哎呀，错漏百出之下咧，咁啊，任区议员咧就打去咧就卫生署去问啦，问佢哋喂，会唔会咁样寄信俾市民噶？咁一经调查，相信咧卫生署就话冇嘅，绝对系冇呢件事嘅。咁跟住咧就话啦，相信系啊，有人借呢个疫情啊，系呃人啦，或者系收数嘅。咁啊，都提醒各位市民咧，有几点要留意嘅，咁啊就系话啦，卫生署系唔会向外咧透露任何确诊者嘅地址啦，咁样做咧系违法嘅，系啦，唯一般做法嘅。咁卫生署一般嘅职员咧，只系会留办公室嘅电话，而唔会留手提电话嘅。咁同埋咧，卫生署等等政府部门嘅信件咧，系会有地址咧，呢个系冇嘅。咁跟住咧就系同埋都唔会用一个白色信封寄出嚟啦。咁真系咧，大家市民咧，真系趁住呢个疫情嘅期间咧，可能有啲不法分子咧，真系会走出嚟去呃呃骗骗嘅。啊，另外仲有今日有个新嘅新闻咧，就系讲紧话有人假冒咧中大啊医务中心嘅名义咧，就走去嘅发信啊，为疫情严重嘅地区咧推出呢个叫做新型冠状病毒测试优惠套餐啊！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啊！细眼仔，早晨，肥妹仔， 早晨，细眼仔，瘦眼茄。 早晨啊，瘦眼茄，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各位同学上堂咯。 系啊，我哋今日咧玩中文嘅。成语谜语题， 好啊好啊，我好渣， 知唔知咩嚟噶？ 我知系乜嘢成语嘅谜语题，咪一啲谜语个答案系一个成语咯。 系啊，你讲得好啊，你将两个字调转就啱咗啦。 你唔好以为我真系咁蠢先得噶。不过我知道咧呢一类型嘅谜语题咧，阿肥妹仔个阿妈真系好叻噶。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啊，肥妹仔个妈咧， 就对成语就麻麻地噶， 记错晒嘢， 系啊， 记性啊，唔好意思，妈咪唔记得， 佢冇读书啊，你帮你妈咪讲好笑话， 系啊， 你唔可以咁话我妈咪噶， 系啊，我哋不过 呢个系事实嚟噶， 不过唔紧要噶，我见到啲谜面咧，同埋个谜底咧，我搵翻嚟啲资料咧，都系属于咧九同埋八都唔识嗰种嚟噶。 我知道呢、這个答案系九唔答八， 系啊， 你小朋友唔应该讲呢啲嘢嘅， 所以我都冇咁讲咯，我就话九同埋八唔识咋， 你啊唔 系啊， 九唔答八都唔可以讲， 唔讲得噶， 唔 讲得噶， 有啲乜嘢可以讲啊？咁 冇噶啦， 咩 都唔讲得噶啦。 讲早晨 啦，讲早晨系啦， 好啊，早晨啦，我哋讲三个钟早晨。 好啦，咁我而家开始同你哋玩咯，好唔好啊？好啦，嗱，就系咁样嘅，其中一条问题，等等，服务员即系嗰啲侍应啊，因为我呢个系台湾嘅谜语嚟嘅，我将佢翻译先，侍应生攞杯茶出嚟斟俾你， 啊， 估一个四字成语。 侍应生攞杯茶嚟 出嚟斟俾你，系啦。 我估 系， 我系细阿 仔， 斟茶递水， 唔系。 呢啲系咩成语啊？ 我觉得我错咯。 你咁样读错嚟啫嘛？ 要唔要贴纸？要唔要贴纸？ 四个字就系成语嚟噶啦。对于我嚟讲，一二三四都系成语。 系啊，你要唔要贴？要唔要贴纸？ 有冇个茶字噶？ 冇。要唔要贴士？ 我觉得我头先嗰个谂得好有创意。 我不如讲俾你听啦，你嗱你斟茶啦，你斟茶啦，咁咧因为你唔系一杯杯咁斟啦，你系见到咧好多客人，譬如有四五个喺度啦，咁你点样可以一次过将四五杯茶都拎俾佢啊？你要攞啲咩噶？ 攞盘。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咁系咩啊？成语里面有个盘字嘅， 盘满钵满。 咧，譬如话咧，肥妹仔个妈妈咧，见到肥妹仔个爸爸咧好夜先翻屋企，咁肥妹仔个妈妈就会同佢爸爸讲啦：，你今晚去咗边度？你好同我哒哒哒。 同出招来， 系呢个意思。 我陪他出。 好嘢。 哇，错都几严呢条题目，离晒谱啊！ 我哋谂翻之前啦，你就先话。 侍应生攞斟茶出嚟啊嘛，咁佢就话啦，你要 盘托出，喂，我觉得有啲啱喎， 唔系啊，佢要同埋个盘一齐托出嚟噶嘛，咪啱咯。 你头先又冇讲话要斟俾好多人， 我头先咪俾咗你讲，我话要斟俾好多人啊。 我觉得条问题本身有 問題，我都系咁，我哋用翻普嗰啲国语咁讲系啱， 唔关事噶。好啦好啦，呢条呢条呢条啦， 我都觉得呢条。揀错咗， 唔系呢条我觉得挺好的。 第二条咧 个问题好啦， 系咩？ 问下一条啊， 好啦好啦， 下一条咧， 我拣下一条俾你听啦。呢条咧就话，你咧就做呢一个咧，肚嘅 X 光手术，啊唔系手术系啦，即系照 X 光啊。你个你个肚咧照 X 光， 你个题目真系有问题。 你个肚照 X 光， 你肚照 X 光就唔系手术啦， 唔系手术。 你下次拣问题嗰阵时，你睇咗先至喺个节目度问。 唔系，我谂住拣得清楚啲啫嘛。你个肚啊做 X 光啊，系啊做 X 光啊， 照 X 光 系啦，四个字又系 吓 咩咩。哎呀， 我知啊，即系咩都走晒出嚟啊，咩 系 系啊，咩即系咩见到你啲肠嗰个系咩话呀？四个字 系我都明啦。 唔系唔系，我又俾个 tips 你啦，即系咧，你话两个系好好朋友嚟嘅，咁然后见到我哋就话啦，我哋有几好朋友啊，我同你啊冇唔使讲嘢， 唔系唔系，干斩相接。 喂呀，细路仔，你唔掂喎，你俾肥妹仔 会掂噶， 你俾肥妹仔 攞中文，又要食住，要你啲问题啊，唔知去咗边咁样，我搭到两叶插刀，觉得自己好叻噶啦， 我觉得几好喎、啊，肥妹仔呢两下都唔错、啊，真系 呢、這个 OK， 呢、這个 OK， 第二个 合理好多啊， 系啊系啊，好啦好啦，最尾呢个啦，呢个好啱肥妹仔我妈噶。因为佢好中意睇嗰啲符文咧，所以同啲鬼神有关噶。 啊，好啊， 系啦、啊，地府里边嘅三行工人， 三行佢即系咩啊？ 即系嗰啲咧，水电泥嗰啲啊，系啊，水电泥嗰啲啊，系啊，仲要系地府里边、哦，地府里边嘅三行工人，四个字， 头马面， 唔系，咁、那个谜面咧，即系赞人哋，哇，你好叻啊！你呢啲手艺真系好叻啊！咁样嘅 鬼斧神工， 好，终于到你啦！ 扬名立万嘅第一步喺度，我想多谢我爸爸，哎呀，我冇妈妈噶， 佢一见到有个鬼字嗰啲，佢就啱噶啦， 啱啱啱，系咪信你嘅人？ 佢真系鬼啲噶咁样，好啦好啦，哎呀，最尾问你呢条啦，最尾咧就系、是切除呢个白内障。 冇眼睇， 一目了然。 唔系，即系话咧，以前肥妹仔论论尽尽，而家佢改过啦。佢再出翻嚟咧，我哋见到佢，哇，肥妹仔，你真系令人哋切除白内障， 眼前一亮， 刮目相看啊！ 我都好， 你哋都好叻噶啦。好啦，我哋落堂啦，拜拜。 美国私人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搭载两名美国太空人克利和本肯的龙飞船，经过21个钟头的旅程，由国际太空站返回地球。龙飞船在佛罗里达州墨西哥湾的海面降落，完成首次载人试飞任务，是45年来首次有美国太空人在海上降落。太空总署派出支援船将龙飞船由海面吊起，两名太空人先后离开机舱，由担架床送到医疗室作体格检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贴文祝贺太空总署任务成功。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移向华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和雷暴，今个星期后期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25点，跌168点，总成交金额58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2点，升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01点，升26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31元，跌3元；中芯国际31.3，升1.4；美团点评198.9，升7元；阿里巴巴245.2，跌8毫；中国平安81.25，跌8.5；海尔电器28.8，升1.95；建设银行5.66，跌2仙；小米集团14.76，跌6仙；斯摩尔国际40.7，跌9.5。友邦保险69.5，跌5.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144，瑞士法郎8.475，澳元5.533，加元5.785，新西兰元5.142，欧元9.1237。每百日元对港元7.3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08。日经平均指数报22,123点，升413点。港金现价报18,27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3.74美元，卖出1,975.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发咗癫咧咁样呢件事嘅。 咁唔使问噶，已经发咗癫噶啦，系啊。 嗱，我要讲嘅咧，就系一个咧同我哋远啲嘅，喺菲律宾嗰边嘅。我哋成日都会形容咧，我哋菲律宾嗰边咪有个狂人总统阿杜特 杜特 尔特嘅， 系啊系啊。 我唔可以话佢疯癫嘅，佢系一个国家领袖嚟噶嘛， 系 啦。佢嘅諗嘢好特別，佢呢又有一個最新嘅偉論推出咗喎。 係乜嘢呀？ 佢仲講咗兩次添，因為佢講咗第一次嘅時候呢，其實官員已經走咗出嚟話啊唔係呀唔係呀，我哋 講下嘅啫咁樣。 笑嘅啫，講笑嘅啫咁樣。佢決定要再出嚟講一次，話俾大家知唔係，我唔係講笑㗎咁樣。佢只不過呢，因為而家呢即係菲律賓嗰邊呢又封城㗎嘛，佢哋嗰啲確診嘅數字都去到每一日都創咗呢個單日嘅新高㗎嘛。佢就話呢，其實口罩呢一樣嘢呢有一個特別嘅方式可以清潔同埋消毒。 哦，即係又係呢個方向，即係點樣可以 重用 口罩咁嘅方 法。係啦係啦係啦。佢仲講到好有說服力嘅添，如果就咁聽佢講咩都唔知啊！如果你唔知嘅話， 好有說服力添啊！ 因為佢首先佢講兩次啦，亦都講到明佢就話你唔好當我係發癲啊！當總統嗰個咧係我嚟噶，我係總統嚟噶， okay, okay, okay. 我唔係發癲噶咁樣。佢就教大家，如果咧真係一個唔好彩，尤其是你係窮嘅朋友， 冇口罩。 如果你係唔係？其實講嘅第一個論點，我哋已經覺得錯噶啦。係咪？如果你個口罩冇酒精消毒嘅話，嗱，其實呢、這個即係我哋平時都話應該用原即棄。 係咯，我哋唔會攞，同埋你唔會攞酒精噴佢，因為你整濕咗就更加冇效啦。係 啊，一次性噶嘛。 OK， 但係佢個前提， 第一步已經佢嘅前提就係話，如果你窮啊，你冇酒精去消毒你嘅口罩嘅話咧，你可以嘗試去油站或者加油站。用汽油帮你个口罩去消毒啊！ 咩事啊？ 用嗰啲汽油啊， 好嗰啲叫做咩？好 high 嘅文具。 咁啊点啊？咁啊佢有冇教系浸落去啊？淋上去啊？ 咁啲油咁贵啊？点会攞啲油去？ 唔系我哋贵啫，佢系外国好平啊嘛， okay. 会唔会系咁啊？ 嗱，我唔理佢平定系贵，但系佢真系教佢哋嘅市民用呢一个方式，系用汽油去消毒口罩咯。 即系点啊？即系日都系入个樽仔，跟住喷佢。 就系我就喺度疑惑咯，含唔含完啊？咁样。有冇含完呢就好啲。 係 啦。如果用柴油呢可能就更加就有害啦。 好似阿祖話齋呢，佢第一個講話如果你冇酒精冇酒精呢去噴過嗰個口罩都已經係錯㗎啦。 係囉係囉。 跟住錯佢攞去攞汽油。 即係呢其實佢一次過 sell 兩樣嘢喎，你有冇留意呀？佢一次過 sell 呢，第一就佢覺得用呢啲所謂嘅酒精或者嘢呢消毒呢係有效啦。呢、這個 sell 一啦。sell 二係咩呢？就係佢覺得咧酒精同汽油咧係可以等同 嘅，係一樣嘅，係啦， 係啊， 一樣可以消毒嘅。 我即係好唔明嗱，我頭先就 不如用布蘭地啦，係咪？ 呢個可能容易啲屋企揾。 咁唔係喎，買我哋啲狗嗰啲雙精咧，狗 雙 精 孖精， 孖精嗰啲咪更高更犀利啦。 即孖精口罩係啦。 首先咧呢一個咧，其實佢哋嘅官員啊，又或者咧英國嗰邊嘅廣播公司咧，見到呢個報道出咗嚟之後咧，已經即刻幫手啊，就去啊話俾佢哋知，就係話其實而家係冇任何證據證明到汽油係可以消毒口罩。口罩，仲话如果你咧长期去接触呢个汽油嘅话咧，可能有害。好简单嚟讲，系会有机会引致火灾噶。即系佢话呢个系好基本，你唔好再谂系咪嗰个口罩真系可以消到毒啊？但嗰件事可能已经会引嚟另外一啲嘅副作用啊，或者效果就系会火烛咯。你谂下，你喷咗啲汽油喺个口罩度，你真系着火嘅话，你真系。成個人都會著火架， 會唔會係咁樣啊？嗱，一係咧就佢 sell 你用啲汽油嚟浸口罩咧，臭到咁啲人就唔行埋嚟啦，保持足夠社交距離先。即係起碼咁樣，再唔係咧就係咪呢輪真係啲國際原油咧係咁跌咧？佢諗住促銷啊，即係抬一抬價先。係啦，大家又 瘋狂喺度搶嘅時候，嗰啲油價未 升翻咯，係啦，因為而家咧可能度度都 lock down 咧，唔使揸車啊嘛，啲油公司都嗌救命，可能話啲油 sell 唔到喎。 一家便宜兩家， 一家便宜兩家賺。 係啦，咁 原來咁樣嘅， 咁樣嗱噴咗之後係跟住佢哋可能真係冇事，嗱冇人知喎。 可能佢用咗嗰啲油嘅宣傳口號咧，成日都話咧有呢個。咩令你引擎咧更加顺滑啊嘛？ 系咪清 清洗啊嘛，又清洗油缸，令你引擎更加顺滑，可能佢就会觉得咁 OK 咯，令你个口罩更加顺滑，呼吸系统更畅顺。 其实佢一路以嚟咧， 带你行到每一程，哇，齐晒真系。 但系我想话咧，即系呢个总统咧，佢一直以嚟咧喺呢个疫情期间，佢都做得好严谨噶。 喂，佢开枪噶， 又封呢个叫机场， 又封机场， 又唔俾人出，唔俾人入噶。 喂，呢个信息我想话，我哋就当得啖笑。但是记住我哋而家嘅听众呢，如果你啲姐姐呢前前后后要返菲律宾啊嗰啲嘅话呢，我諗你真係要话俾佢听啊，姐姐啊 ,no 啊，啊你嘅所有 no,no,no 啊。係 啊 你唔好阿 Sir, 你唔好攞张邮卡俾我唔得啊，唔好攞张邮卡俾你啊。 我惊佢攞咗啊，如果夜气又得嘅，咁其他燃油。 生油啦，係啦， 豉油都浸下去先啦。 我相信不过我觉得啲姐姐呢係醒目嘅。系啦，佢应该系清醒嘅。 唔系，但系总有啲姐姐咧，好即系 又好支持佢自己嘅总统。 系啦，我真系咁话。 真系呢次大件事。 我真系要留意一下，同家中嘅姐姐讲声。 这个真系要留意，同埋我谂即系跟住。 唔系，佢买咗汽油翻嚟，真系大件事啊！ 我哋真心即系当系一个笑话，同埋一个唔好笑嘅笑话嚟嘅。 OK。 所以咧，汽油系唔可以消毒口罩嘅， 消毒药水都唔可以啊，即系消毒火酒都唔可以喷口罩啊。 系啦，其实仲有一定嘅危险性。大家一定要小心啊吓！但我哋唔好讲咁远啦，如果近啲，我会话另外一个群组啊，喺呢个过去一个周末就出现咗嘅咧。另外一种油啦，就系嗰个直销精油嗰个公司嘅群组啊。 系啊，直销嗰个咩碧斯嗰个系啊。 系啊，你睇到呢一个，你又系觉得哇，点解会咁噶？因为睇翻嗰啲报道咧，就系话咧，其实由一月啊，即系我哋个疫情开始有爆发开始啦，佢哋就睇得翻咧，就系话咧，佢哋呢间公司咧，不停都会举办咧超过100人嘅培训活动啦，亦都有讲到有一啲即系佢哋嘅前员工啊，就咁样讲嘅。有同事或者一啲参加嘅同事，佢哋冇戴口罩出席活动，系深信佢哋公司嘅精油系有效消毒，所以就唔担心咧唔戴口罩都出席呢啲嘅大型聚会咯。 咩精嚟啊？嗰啲系 孖精啊，真 系系啊，又 系 咯，即系都系我哋蒸口罩嘅蒸，即系佢哋似乎系咁啊。喂，咪啱咯， 蒸完条鱼鸡你食， 佢蒸油咪即系咧，又系用蒸口罩就系加汽油咯。佢、 啊、 加埋二入一，佢踏入咗菲律宾同埋我哋之前嘅智慧，本地智慧。 咁系咪可以话佢有前瞻啊？ 哇！佢即系呢个精油劲喎、啊，真系。 啲乜鬼啊？呢、這个咪最快话到俾大家知咧，因为而家呢一个嘅直销公司群组咧，感染嘅人数啊已经有超过咧，即系增加去到30人啦。咁样即系你会见到好明显，佢哋觉得个精油有效去消毒啦， 所以就系唔需要 举。系啦，或者举行呢啲咁多人嘅聚会，因为有啲人咧仲话咧，由佢哋公司咧即系已经有疫情啊确诊咗之后咧，都仲有举办呢啲嘅培训活动啊，甚至乎咧有啲系冇戴口罩添，即系我哋头先都话。远啲菲律宾啦、啊，那个汽油消毒口罩啊，但呢个喺香港，我哋日日都吸取到咁多咁，应该系好正确嘅资讯，点解都仲有人咁样选择嘅、 啊， 大佬？ 系啊，但我觉得咧更加难置信咧，就系其实呢啲直销咧，大家都讲咗好多次嘅啦。哦，我哋唔系话所有直销都呃人，不过真系好少系唔系呃人咯。咁呢个又真系呃人嘅，佢仲要咧 讲紧嗰个唔系佢讲紧 呢种手法啊，呢种手法唔系净讲精油，系讲紧个层压式咧，因为佢今日我睇到新聞咧，話央視都有個特輯踢爆佢啦。佢都話俾人聽咧，嗰啲受害人咧，係點樣即係傾家蕩產咧？嗱， 係啊，講得到陰 嗰啲橋咧，實不相瞞，你唔係講係呢三個字嗰、那個牌子咩碧斯咧？你幾十年前都係呢啲噱頭噶啦。洗脑啦，叫你攞几万人咧 就 去 买货啦， 买货啦， 跟住 sell 啦，跟住咧就系 啦， 系咪好似嗰啲我啲树咁啊，系嘛，圣诞树咁咧， 圣诞树 挖 鬼脚， 生咗出去咧，跟住你唔使做噶啦。 同埋咧有样嘢真系好老土噶，佢咧就睇中咗一样嘢咧，就话啊，你点样先会相信咧？你加入呢个直销咧系有着数咧？佢话你睇，佢本来系乐富肥师奶嚟嘅啫，咁佢而家变咗点啊？你俾佢攞张卡片俾你睇啊，跟住你带张卡片一望，哇、哦！ 钻石级会员嗰啲， no， 跟住就系 公爵夫人你好啊， 买咗个位翻嚟啊， 系啦， 啊仲有啊，仲 你以为呢个系港岛嘅，即系阿黄耀祖好普通咧，攞张卡片嚟望一望先，哇！你系。 侯爵啊，你系皇侯爵啊，真系恭侯将岁啊，真系哇！ 卡片啊，你写乜都得嘅啫，系 咪？但系嗱，我谂你印卡片嗰个咧， 卡片你想印咩都得噶。 即系如果你 你系英女王个女都得，系咪先？ 即系如果你印卡片咧，你系搵老细印咧，我谂个老细都打一个突啦。你确定你嘅咸台呢个啊嘛，写啦。 系啊， 但系你写公爵、啊， 唔理啦。 诶、我隔篱嗰个写皇爵啲啦， 我就会啊嘛， 咩都写实。佢原来真系用。咗呢一套咧，呢套咸头，然后咧佢话大家称呼嘅时候就话，陈公爵啦、李侯爵啦，同埋系司徒伯爵嚟晒啦，真系。 问题系佢哋公司里面自己内部俾自己一个咸头啫嘛。不过咧就问题咧系会佢会话咧，嗱以前咧佢系一个肥师奶，你睇佢而家，哇， 都系一个肥师奶。不过佢而家变咗 身光颈靓啊，戴名表啊，跟住咧即系几卡钻石戒指， 都系一个戴几卡钻石嘅肥师奶， 即系咁咁。 但系佢有一样嘢，佢仲会 sell 埋嘅，除咗嗰啲咸头嗰样嘢之外咧，佢就讲下，你睇下我。我而家幾有自信啊！ 係啊， 呢一樣 係 另外一個好致命鋸落去，即係你睇下，唔單止你個經濟會改善，你睇下個人都自信翻埋嚟啊！咁樣 嘅，佢仲要俾翻你，你以前咧我係咁樣樣嘅，而家咧我而家變咗咁嘅樣啦，咁即係已經係唔同曬啊！即係話俾你聽，你有錢就可以變咗你自己嘅前途啦，又或者你外貌咧、外形咧，咩都係好嘅咁樣。 咁你諗下，佢點會冇自信啊？因為佢用精油已經可以防疫啦嘛。真係好有自信㗎 So crazy baby Deep in your eyes, I touch on you more and more every time. When you leave, I'm begging you not to go. Call your name 2-3 times in a row. Such a funny thing for me to try to explain. How I'm feeling and my pride is the one to blame. Cause I know I don't understand. Just how your love can do it, no one else can. Got me looking so crazy right now. Friends so quietly, who we think he is? Look at what you did to me. See the shoes, don't even need to buy a new dress. If you ain't there, ain't nobody else to impress. It's the way that you know what I thought I knew. It's the beat in my heart, it's when I'm with you. But I still don't understand just how you love me, doing no one else. Loco, young B and the ROC. Uh-oh, OG, big homie, the one and only. Stick bony, but the pockets are fat like Tony. Soprano, the rock handle like Ben X2. I shake bonies, man, you can't get next to. The genuine article, I do not sing, though. I sling, though, if anything, I bling, yo. Star like Ringo, war like a Greensboro wreck. Crazy, bring your whole set. Crazy in the range, crazy in the range. They can't figure them out, they like, hey, is he insane? Yes, sir, I'm cut from a different cloth. My texture is the best for a chinchilla. I've been dealing with chain smokers. How you think I got the name over? I've been realer, the game's over. Fall back young, ever since I made the change over to platinum. The game's been a rap one. Got me looking so crazy, my baby. Crazy, baby. Got me looking so crazy right now. Your love's got me looking so crazy right now. Crazy, got me looking so crazy right now. in Love 啊 ，Beyonce 同埋 Jay Z 嘅作品啊， 嗯， 继续继续。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咁啊，嗱咧喺网上面咧有一个个案，咁啊问题咧就系咧，我想问下你哋大家会唔会成日瞄你隔篱嗰个嘴啊？ 你唔好成日将自己啲嗜好讲出嚟啦，咪咯， 有嘅系咪？但系冇话见咁多。 我冇嘅，我冇，我俾人 瞄到出面嘅，佢都唔系，佢兜口兜面就瞄过去。 即系我系瞄人嗰、那个，阿豪仔咧就系俾人瞄嗰、那个。 被动，我系被动。 系啦系啦，咁阿祖祖你系你系咩啊？ 我哋相亲相爱唔会做啲咁。 佢哋叫互秒，互秒互秒系啦， 系啦系啦 系啦。嗱咁咧喺有个地方咧，咁啊有一对情侣啦，咪即系佢哋诶，咪即系咁样陪结诶。陪生仔，已經去到生仔嗰、那個嗰、那個情況啦。但係佢未結婚嘅男朋友咁講啊。咁跟住咧就去到生仔啦。咁樣已經係自然分娩嘅啦。阿、啊、豪仔陪個太太，哎、 入唔到去啊！我 兩次都入唔到啊！ 入唔到去，係啊。 哎呀，咁啊，阿華有兩次都陪到我嘅。 阿華真係幸運啦、 啊！但我又唔見得佢有呢啲情況。 係。 咁試下阿華唔陪入去啊！哇，佢頭先個題係講咩啊？唔止秒嘴秒舌嘅啦，應該係 搣咗佢個嘴啊！搣咗。 嗱 ，OK， 咁你幻想下咧，如果你当你要陪你隔篱嗰个，即系太太啦、女朋友都好啦，去入去产房里面生仔嘅时候，你作为侧边嗰个应该做啲咩啊？ 搭住只手同嗌，加油加油， 系啦系啦，啱啊！ 支持佢咯， 系啦，支持佢，安慰佢啊， 安慰佢咯， 即系我都明白嘅啦，又辛苦你啦，咁样噶嘛， 系咯系咯， 嗱呢个男仔得啦， 就唔系嘅。哦，好啦，佢喺度听一路话，唔好嘈啦，收声啦，好嘈啊，你啊烦啊，你啊快啲生啦，阻住啊，改开马跑吧，真系。 咁佢不至于咁唔负责任，佢都照旧喺侧边嗰度。 嗱，你嗌两下好啦，咁样系嘛？ 佢一直咧同嗰个佢女朋友讲话，即系有时痛一阵会嗌噶嘛，跟住话你唔好嗌啦，你知唔知你嗌得好核突啊？ 嗱，我觉得呢个值得推介喎。嗱，呢个系一个逆向思维啊。 咩啊？ 通常就系咧嗌好辛苦啊，乱咁嗌咧，跟住我哋睇电视剧嗰啲咧，又俾人个男人又要俾人哋咬啊，俾人咬啲手指啊，打一拳啊嗰啲咁样。佢用逆向思维啊，令到呢位咧要生仔嗰个女士咧，更加集中地就系、是嗯，我要攻打你咁样嘅嘢。 佢仲要话你咁我嗌我失礼啊咁样。 咁佢咪啱咯？ 屌咗我的脸啊！ 佢将个愤怒咧转移咗去个男人度啦，而家。 唔系啊，咩啊？系个男人 个女人听到嬲啊嘛，咁咪将个怒气全部发泄喺个男人身上面咯。 跟住咧，咁跟住咧，咁啊，咁佢哋知生仔嗰时嗌嘅时候咧，个样可能咧就好痛苦 一定系扭曲 嘅，系个扭曲噶嘛。 你好样衰啊！ 系啊，你个样咧好惊咁 其实我想话，佢应该系将佢系将好多男人嘅真心说话讲咗出嚟。你信唔信阿华听紧呢段啊？佢做紧嘢都摆低出嚟，讲得好啊，同事讲得好啊，你兄弟终于讲出我心声啊！ 阿华直情讲唔到嘢，净系滴眼泪， 滴眼泪 都流咗出嚟、啊。 佢话我忍咗20年，点解嗰句说话而家终于都出咗嚟啦？ 终于 人讲出嚟啦，真系。 喂，各位陪生仔嘅男人啊，唔该你啊， 咁应该点讲咧？ 好痛苦啊！你 嗌得好， 晒你啦 ，baby。我哋个 baby 终于出嚟啦， 你忍耐少少，再大声啲啊！嗌得好动听啊！哇，你靓过平时冇化妆个样啊！你继续嗌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据了解，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已经抵港，并将同部分人士见面，但有全国人大代表同全国政协表示，未有收到约见的通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上星期五宣布，因应新型肺炎疫情严峻，决定将原定9月举行的立法会换届选举押后一年，并提请中央处理有关立法会出现真空期的问题。港澳办日前发出的声明表示，中央政府对特区政府押后选举表示充分理解和支持，对于因而产生的立法机关空缺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会尽快作出决定。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特区政府将立法会选举延后一年，但现届议员任期在九月底结束，中间一年的空缺要怎样处理，未必要透过人大常委会释法，常委会做一个决定来解决，有关决定同样有法律地位。谭耀宗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四名现届议员被选举主任裁定不符合参选资格，如果被他们做多一年议员是存在矛盾。他亦不敢说人大常委会一定会同意特区政府的说法，即是将两件事分开处理或者算数给他们延续任期。他说问题不是十分复杂，应该可以在一次常委会会议解决。再有一名新型肺炎确诊病人死亡，至今累计36名确诊患者离世，死者是一名83岁男病人，有长期病患，在7月9日因为发烧入住屯门医院接受治疗，病人情况持续恶化，延至今早6点34分离世。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本港已经连续12日每日新增过百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令人担心，政府在本地未能动员下寻求内地出手是迫于无奈，但他指出全民检测的速度必须较病毒传播潜伏期中位数五日快，质疑香港能否做到每日为200万人检测，又认为难以有理据强制要求市民检测。何柏良在本台千禧年代说，政府由1月至今公营化验室数目和人手都没有增加，预计内地人员会建立一个新的检测工厂，提高检测量，加快完成对四类特定人士检测，以及为每日边境大量不用检测的豁免人士做检测，较为有针对性。何柏良接受商台节目访问时补充，现时检测量和追踪进度都跟不上，建议医管局可以考虑为入院病人先做检测，同时亦要做好密切接触者追踪，成效较全民检测高。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和雷暴，本周后期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93点，跌202点，成交金额6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45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59点，升2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2蚊，跌2蚊；中芯国际31.35升个半。美团点评198蚊，升6.1；阿里巴巴245.2，跌8毫；中国平安81.15，跌9.5；海尔电器29.2，升2.35；建设银行5.66，跌2仙；小米集团14.78，跌4仙；斯摩尔国际40.8，跌8.5；友邦保险69.5，跌5.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9，瑞士法郎0.915，加元1.341，人民币6.976，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日经平均指数报22,160点，升455点。港金现价报18,24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2.1美元，卖出1,973.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都好耐冇见过你呢。 咪就係囉，而家两个人咁我咪话囉，即係你得闲上嚟坐嘛，我屋企咁大你明唔明啊，我大到都唔知行到去边度，咁你嚟我度其实多一个人多㗎，你知唔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啊，呢排我都你顺眼咗，你戴咗口罩同埋面罩之后呢 大家咁话啦， 靓咗好多啊。 咦，你个口罩好似好用过咁样㗎吓。 係啊， reusable 㗎我呢个 系。係啊， ok， 我有好多名牌口罩啊，啱啱出咗㗎啦，同英丽王啲一样㗎，你要唔要试下？ 阿婆底裤啊嘛。 No， 英丽王啊，你咪记错人啊。 By the way， 你个脑系咪有问题？ By the way， 你个女女 Malaysia 咧，咩啫？你好怪 佢系咪仲滞留喺英国啊？阴公咯。 哎呀，我呢啲唔系叫滞留啊！全世界疫情爆到咁样，冇乜事我都唔叫佢周围飞啦。虽然我有私人飞机，但系都危险噶嘛，系咪？啊，即系只不过，难得你上到嚟啦，不如我哋都好耐冇见过，我哋不如同阿 Malaysia 去试像下咯，好唔好啊？ 又得啫 ，dring dring dring dring。 Oh, hello, mommy. Hello, auntie, 发哥， hello. 你哋好啊。 Malaysia， 你做咩唔着衫啊？你做咩笠住条毛巾？你后面个男仔边个嚟噶？ 嗰啲你嘅想象嚟嘅啫，冇嘢。 哦，唔系，我望错咗，你后面有个自由神像啊！原来我睇错咗。 自由神像系女人嚟噶。 系啊， 你系auntie François， 你真系搞笑啊！你笑死人。 哎呀，阿Malaysia， 哎呀，望落去咧，你真系容光焕发，同你阿妈越嚟越唔似样喎、啊 哎。我好嗱，好似我阿妈咁嘅样嘅身形都争好远啦。 好彩啫！你呢排系咪有嗰啲咩？系咪有？系咪有爱情滋润啫？ Yeah， 咁都俾你知道嘅。系啊，我同呢边咧一个英国仔咧，即系见疫情严重，佢哋呢边又有嗰啲咩禁足令嗰啲咧，咁、我咪直接同佢一齐住咯。 吓，系咩？系 系啊 ，Malaysia。 我好鍾意佢對眼啊 ,bling bling 咁樣㗎，個人又 charm 又靚仔，讀書又叻又錫我，不過 不過乜嘢呀，哦佢唔得㗎。 做咩得唔得啫？ 佢 你 I T 嚟噶，你冇教埋我女 好紧要嘛？即系咪佢唔得？譬如话食中餐啊？ 你啱啊！你讲啱咗。总之我觉得佢满足唔到我啊！ 佢烦点解啊？佢烦你有啲咩烦恼？你话俾 Auntie 听，我寄啲药俾佢食好唔好？如果佢唔满足到你， 你寄啲钱俾佢就得啦。佢满足唔到我系冇钱啊！ 哦 no！ What happened？ 家庭啊，你点解无端端会咁啊？系咪讲英文就知外国人咁样啊？ 系啦 ，What happened？ 佢 single family 啦，跟住咧又要帮妈咪咧还嗰啲债嗰啲啊，唉，所以咧，唉，食嘢又要我俾钱啦、啊。上个月我生日咋，我叫佢买翻啊，上一季嗰个包包俾我做礼物啫嘛。佢、yeah. 啊都冇钱满足我啊。 喂啊 ，Malaysia， 你点解会咁样咧？你轮到到佢咁样噶？ 咩啊？阿妈你教我噶，你话个男仔如果冇经济能力就唔好要啊嘛。 咪都系咪就系咯？咁咪 就系咯。 我意思系话你做咩要上一季嘅包包啊？几有钱嚟？我做啲唔系钱啫嘛。 哎呀！ 哎呀 内讧，内讧 啊！ 真系， 阿妈点教你噶？阿妈你 真系好锡我，你教咗好多做人嘅道理啊！ 我真系唔系话睇唔起啲穷出身嘅男仔，知唔知？ 你系睇唔起啊！ 即系佢阿妈揸人周身债嘅时候，第时你哋如果真系有机会一齐结婚嘅话，会影响埋你噶嘛？系咪？啊，真系，我俾你去英国读书，系想你见识下，啊，搵个好男仔啊！啊，即系唔系要你去即系唔好愁噶嘛？你明唔明啊？ 哎呀，阴公咯、啊哎，买旧年嘅包包，咪即系买过期面包一样咯，嗬？ 系咯，哎呀，嬲死嘅真。阿 Francois， 我女子悭识俭，佢锡住个男朋友啫。 唔系咁样啦 ，Rosaline， 俾你个女拍下散拖咧，我觉得就冇所谓嘅。 我都觉得系。 Malaysia， 你而家咧先至十八岁啫，正所谓十八岁就好快脆。咁、你就要趁细个呢试多啲啦，咁你先知㗎。 咁、我今次未试下外国人囉，未试过啦。 唔系我意思系你试下边个包包啱你呀、啊。你明唔明呀？ 包包啲唔使叫人哋买你知唔知呀、 啊。係呀、 啊。我同你讲呀吓，同埋冇买过期嗰啲嘛，岂有此理。 哎呀，你等先啦、啊、你等等先啦、 啊啊。好啊。 我有好多公务要处理㗎，你两个同我停一停嘴先啦、 啊。好啊好啊好啊。 我搵返个专业啲嘅男人过嚟啊，管家过嚟。係、哦、,ok。 好，将军澳隧道往将军澳方向咧，管道里边有交通意外嘅，全线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咧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嘅，驾驶人士请改行其他道路。重复一次啦，将军澳隧道往将军澳方向咧，管道内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非常挤塞。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驾驶人士请改行其他道路。 真系 好 特别， 我哋翻翻嚟先啦。 好特别咧，哎呀，你嗰啲咁紧要嘅事情，哎呀，你好关心到路上面嘅问题啊。 冇错啦，冇错啦，哎呀，啊 okay、我想同你讲到边句啊？我话系啊 ，Malaysia， 你啊，你拣男仔咧，你有咩条件噶？ 我冇乜特别噶，嗱，最紧要靓仔啦，有钱啦，顺眼啦，同埋咧唔好滋整过我啦，因为我已经好滋整噶啦，仲要滋整过我嘅话，真系好唔得掂啊！ 阿女，你又讲得真系啱啊！我都唔中意嗰啲啊，好鬼滋整啊，滋滋整整嘅男仔啊，分分钟要搞到啊，我哋要等埋佢添啊，唔好拣呢啲啱啊！ 你仲有嘅你，你又唔同咗啦。 系啊， 你咁样我唔知噶嘛。 好啦，跟住 除咗外表，你有冇其他啊？唔好似你阿妈咁啊，改咗唔话俾人听啊，真系。 啊 ，OK 噶啦，我答到你嘅嗱，我咧就觉得咧要拣咧就拣嗰个人屋企要排最细嘅，即系拉仔啊。咁有啲咩事咧，有嗰啲阿哥阿姐阿哥同阿家姐嗰啲帮手啊嘛，唔好大家族，大家族咧就麻烦啦。但系咧。单亲家庭就唔好咯，啊，好似而家咧，我嗰个男朋友咁样啊，佢咧，我觉得应该要廿四小时 on call 就最好咯。 阿女啊，不如咁啦，你择偶条件咁嘅，我几时咁教过你嘅啫？啊，不如你揾个韩剧《来自星星的你》个温俊熙系嘛，去做你男朋友啦。温 俊熙啊， 系啊系啊， 都过咗秒噶啦，人哋而家唔系扮呢个噶啦。 而家系扮边个啊？ 而家扮啊，同你阿妈讲噶，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哦。 主演嘅呢个系咪啊？ 唔系，佢做观众啫，系啦。 做观众系，但如果你头先讲咧嗰啲咧剧集咧，其实我睇咗十次有多噶啦。 点啊？ 妈咪啊，我讲俾你知啊，同 Andy Francois， 其实呢排咧有另外一个有钱仔追我啊，长得靓真系麻烦啊。佢咧系成家移民咗嚟英国嘅香港人嚟噶，佢揸波子噶，好开心啊！ 有冇掉落地啊？粒波子？ 冇啊！如果唔系就要执翻咯。 系咯。 跟住咧，佢话咧，我哋都未正式一齐啦，但佢话帮我交租啊！我觉得系暖男，我有啲心动。 吓咩啊？阿女啊，我哋好穷嘅咩吓？佢竟然要人哋帮你交租，你氹佢其他嘢好过啦。啊，不过如果你拣，你会拣边个啊？吓？你应该都会。 我而家都仲有啲挣扎啊！我未谂得掂啊！我谂紧一个合适嘅 timing 咧，可能唔要嗰个外国人咯。 吓？你唔要你俾 Auntie 啊嘛 ，Francois 你 好，你 隔篱啊， 好渴望咩？你未试过咩 ，Francois？ 我未试过， 你咁 lonely， 哎呀， 系啊，咁乱口噶， 惨啊，真系。 系啊，我想话你听啊，我最近睇讨论区啊，见到有嗰啲 brother 咧就烦恼紧，要喺两个女仔里边二拣一，好多网民啊热烈讨论啊。 咁犀利啊！你连巴打都识啊？讲啲乜嘢噶？ 其实巴打有咩咁厉害啫？妈打仲早过佢啦。呢啲网民都唔识嘢， 叫人叫做人， 咪就系咯。 咪先，范叔啊，你竟然而家得闲到冇嘢做，要睇呢啲咁嘅嘢啊？ 哎呀，我觉得我同你倾偈先至系得闲到冇嘢做啊！真系， 我 不嬲都 垃圾啦。 系啊，头先你做咩啫？你唔俾将军澳隧道出嚟啊？而家 即系你赖条将军澳隧道先 系啦。我讲翻先啊，我不嬲都紧贴潮流噶啦，音乐都完晒。 你紧贴潮流啲乜嘢啊？吓、啊，我净系知道你唔系成日周身买名牌。 哎呀，不如直接啦。 啊，你讲啦。 佢话遇到两个女仔啊，年纪差唔多，一个月入20,000屋村出身，一个月入60,000名校出身，嚟自中产。 哎呀，咁咪有得拣、啊？佢对呢两个女仔分别有啲咩评价先？定系讲佢哋身家噶？ 佢就觉得咧，屋村出身嘅女仔咧，对事业就冇乜要求、啊，佢会令到自己咧可能冇晒上进心。而名校嗰个女咧，做人就有目标，又识得计划将来、啊，觉得大家可以一齐去进步。 唔使问点解咧，梗系拣个有钱读名校噶啦。 点解第三段都系我讲嘅？好攰、啊，真系。不过咧，我就唔 buy 呢位巴打啦，因为当年咧，我老公啊。佢都冇嫌我出身屋村啦，结咗婚之后咧，佢又创业，我就咧一齐挨到今时今日咧，公司上轨道。如果佢当初拣咗个名校妹妹嘅话，点陪佢挨啫？ 哎呀， 有几多个好似你嘅屋村出身啊，又咁见又咁有见识噶、啊，肯帮你老公先得噶。 哎呀，你又唔好戴有色眼镜望住嗰啲咧公屋出身嗰啲女仔，读名校啊都可能系公屋出身噶嘛。 哎呀，真系所谓出身咧吓、啊，决定命运。如果追女仔啊系出身名门望族嘅天之娇女咧，啊你啊同佢嘅生活啊环境点都会好啲啩，系咪啊？所以话咧家底好紧要噶，唔系边会有啊咁多呢个跨代贫穷嘅例子啊？ 我哋真系好似开咗城市论坛咁啊！而家 系因为真系讨论紧嗰啲问题噶嘛。 系啊，你试谂下，辩方嘅同学，当个男仔要买礼物俾个中产女仔嘅时候，佢一定有好多压力噶。事关个女方家底好，要乜有乜，屋企本身已经系揸紧宝马、波子，平时爸爸妈妈送嘅礼物唔系法国就系、是、法国嘅名牌袋，生日蛋糕唔系半佬就系、是、四制。咁你话啦，对于平民级数嘅礼物，佢抌咗落垃圾桶啦。 咁又未必需要。 依你个女唔出场噶啦、啊，我哋完全唔同佢倾偈噶，真系。 唔 系啊，我头先有个男朋友嚟揾我，我唔好听你哋讲嘢噶。 咁、哎、不如我哋直接去歌啦，翻嚟就一齐倾偈啦。佢系 Janice 蔚蓝啊，十个他不如你一个 Franz Fra， 已经嗌埋稳咗， 系啊系啊， 十个他不如你一个 Franz Fra， 佢好有新歌嚟， 系啊 ，OK， 我哋请翻啊，我组翻出嚟先，点拣啊？咁样系咪真系要？ 系咪真系竹门追对竹门，木门对木门？ 系咯系咯， 我自己咁睇嘅啦。当然啦，呢、這个本身都系一个真系新闻嘅例子。我哋见到有一个网上嘅讨论区，有人咁样摆咗个咁样嘅例子，究竟要拣一个有钱嘅女仔啊，即系个家底比较好啲嘅，定系一个咧同自己近啲嘅咁样？但我成日觉得有一个错误嘅谂法嘅，即系硬系觉得咧，譬如有钱嘅人，如果佢系屋企有钱，一定会睇低啲穷人嘅，又或者嗰啲咧本身佢出身咧可能系公屋咁样嘅，就一定系志气少，系想攀贫富贵嘅。即系我觉得呢一样嘢应该第一样嘢要改变咗先咯。其实嗰个家底唔系最紧要，系嗰个人系点啊嘛。即系有钱人都有 系啊 嘅种类噶，咁系咪？ 系啊，你同个有钱嘅拍拖，啲钱唔会俾你噶嘛，一定。系咪先？ 佢 唔一定俾你噶嘛。 但系如果佢系一个独仔，就个倒翻转头由女仔谂啊，我拣男朋友。如果佢系一个独仔，而佢阿爸又有钱噶，咁啲钱唔系俾佢，系俾边个？ 但系啲人成日又话咧，佢有钱就会出去身痕噶咯噃。 咁啊，睇你点样去治佢啦。 嗱，男人咧，如果女仔又惊男人有钱身痕，咁调翻转咧，如果你拣个有钱嘅女人咧，你又惊，咁咪一定有好多人追佢咯。咁我点同咁多唔同揸靓车嗰啲对手去竞争咧？咁样。 咁啊呢 阵子就拿出呢个真爱情走出嚟咯。 系啊，嗱，我记得咧早嗰排咧，我睇过话日本咧，佢有个太子女啊。咁咧，佢老 咩？日本有个太子女。 日本有个太子女啊，系啊，新闻嚟噶。咁佢老豆系做咩咧？你唔系谂住日本有个太子站嘅女仔系嘛？你会觉得有奇怪咁啊？太子女咪太子女咯。 我意思系你系咪睇剧集啊？ 唔系啊。佢咧係啦，佢個爸爸咧係即係香港咧，應該唔止香港添啊，係半島酒店裏面嘅呢、這個佢就話嗰、那個即係、集團老闆嚟噶，咁所以咧就好有錢嘅，好有錢嘅。咁咧佢話佢哋平時嘅生活係點咧？佢問翻呢個太子女咧，佢話如果嗰一日咧媽媽話屋企咧個雪櫃冇餸咧，媽媽就會話咁我哋不如今晚去酒店食啦咁樣。即系就当咗系佢屋企嘅厨房嚟饭堂嚟嘅， 佢屋企嘅饭堂。 好啦，咁然后佢就上综艺节目，啲人问佢：你拣男朋友嘅条件系咩咁样？ 系， 佢话我拣男朋友条件系要有钱。 佢已经好有钱噶啦。 佢好中意钱。 哦。 佢话我而家系好有钱，我一定要我男朋友都系好有钱。系啦，你讲得啱，佢系有钱，但系佢都好毫不掩饰话我要有钱。 即系冇有钱嘅人唔会话嫌钱多，唔同嫌钱声啦。 佢系觉得两个世界啊，好现实啊。喂，一个如果屋企个雪柜冇送，佢就咁啊是但啦，留喺落半岛度食啦，食到厌啦咁样嘅人。咁佢点会好似即系拍电影咁样咩？好，我今日同佢食大排档啊。 系啊，明白。 系啊，我哋食面包都饱噶。 唔会噶，佢好 实 际咁话俾你听咧。 我 系唔得噶， 好 现实 地话俾你听，我都需要有个有钱嘅，如果唔系你满足唔到我咯。 系啊， 但系 其实我觉得呢个好嘅地方系咧，佢认啊， 佢认啊， 证明起码佢个人够坦白。 喂，唔系唔系， 都讲翻佢个人嗰个性格嘅话，够坦白嘅人，即系应该都错都好。错都唔会错到 唔系咁又唔系喎，有啲人好坦白地，你都系想兜巴冚佢噶嘛？你真系傻咗啊！你真系你知譬如呢个太子女咧，佢麻烦嘅一个地方系咩咧？佢话我以前试过读书嘅时候咧，我去到学校门口，我先至知道自己唔记得着鞋。 哦， 点解咧？ 系因为由头到尾佢都唔即系有人帮佢服侍佢着衫裤鞋袜。 佢系由佢出门口嗰一刻咧，个管家就抱住佢上私家车。 唔使落地， 直至佢喺个私家车嚟到校门口咧，先至发觉，哎，管家，我今日唔记得着鞋啊！原来，咁你话啦，咁点挨咧？同你 呢 个好简单嘅例子，呢个女仔就真系离地噶咯。 喂，唔系， 但 系我唔明白，佢本身自己都有钱噶嘛，佢点解要要求对方有钱呢？咁佢呢个 佢已经系一个有钱嘅人，佢就要求对方都有翻同样嘅条件咯。 可能讲紧 系啊，生活唔到噶，如果唔系 就啊品味啊要求啊，即系要系咁样噶嘛。如果你同我唔系同一个思路咯，我哋谂嘅嘢唔一样咯。 你谂下头先个例子，譬如如果咧我冇钱嘅，我见到就话 Mary， 点解你唔自己行嘅？你要管家抱嘅，跟住我就话。你要自己行噶？有冇搞错啊？ 你咩人嚟噶？ 你咩人嚟噶？系啦，跟住如果你跟住佢半路食饭咧，你觉得哇，不如打卡先咯？你有冇搞错啊？自己屋企个厨房都打卡，咁点相处啊？ 都系嘅。 冇啊，呢个佢赢，我觉得。 唔系佢会好难先揾到真爱。 我信系足门对足门，我买呢一个方向。 OK， 咁好啦，咁你譬如你真系一个叫做穷小子， 穷小子 系啦，咁你系咪宁愿都系揾翻个同你真系邓称，大家都系穷即系穷家女咁嘅意思啊？ 咁又唔系嗱，竹门对竹门，但木门应该拣竹门，应该要高一高攀，系啦，因为喂咁啊，梗系拖鞋饭啦，乜啲嚟啦，系咪先？ 系咪咁低啊？搞到自己拖鞋饭都嚟埋， 唔低喎。你见而家几多嗰啲娱乐版咧？我求其打开一本咧，成日都话无意中豪宅曝光，跟住就话呢个几廿亿啊，嗰个又几千万啦。跟住我望一望， 个都复式噶， 系啊。然后我望一望咧，你有冇发觉佢哋好多共通点系咩咧？譬如话啊，嗰个女明星又咁有钱咩？哦，跟住隔篱就写住嫁咗个婆罗乃富商啊，系啦，唔知边度嘅一个大有钱人啊，咁样咧。咁你好似咩谜团都解开晒啦咁样，咁如果我系嗰个女仔，我都拣个有钱噶啦。 女仔可以拣个金龟婿，即系唔使对竹门嘅， 系啦。 但系男仔咧，如果你 唔系都要上去嘅， 唔系噶。我见到有阵时报道都会话咧，边个做咗几亿嘅驸马， 系 嗰个 外家 有少啲，真系 少 啲， 真系少啲噶。 少啲，但系咧通常都系咁样嘅。如果你系女仔咁样做嘅话咧，更加会俾人哋睇低，觉得你拜金咯。 唔会噶，边有咁讲啊？ 你嚿金得一嚿就话你拜金，你个金有五亿嘅话咧，哇！你系小奶奶啦，咪咯，拜得好啊，真系。唔系，我哋唔系鼓吹大家送人命外吓，我听新闻先吓。 做好密切接触者追踪，成效较全民检测高。南韩过去一日新增23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其中3宗是社区感染病例，是当地近3个月以来的最少，分别是首尔的2宗和京畿道的1宗。境外输入病例有20宗，当中14宗在入境检疫过程中确诊，6宗在入境之后的隔离期确诊。南韩累计14389人确诊，301人死亡。由于停泊在当地港口的俄罗斯船近期出现集体感染，中央防疫对策本部决定，所有乘搭俄罗斯船入境的船员今日起必须提交48小时内进行的病毒检测阴性报告。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台北至东北偏东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移向浙江至到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随后几日骤雨减少。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41点，跌253点，总成交金额70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5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59点，升22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30元，跌4元；中芯国际31.25元，升1.4；美团点评197.9元，升6元；阿里巴巴245.2元，跌8毫；中国平安81.05元，系跌1.05元；海尔电器29.1元，升2.25元；建设银行5.65元，系跌3仙；小米集团14.78元，跌4仙；斯摩尔国际40.9元，跌7.5元；友邦保险69.45元，跌6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148，瑞士法郎8.471，澳元5.53，加元5.783，新西兰元5.14，欧元9.126。每百日元对港元7.3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48。日经平均指数报22133点，升423点。港金现价报1824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3.46美元，卖出1974.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翻将军澳隧道先啦。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管道里面有交通意外，咁头先就全线封闭啦。而家慢线解封，但系快线仍然封闭啊。慢线解封，快线系封闭噶，非常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对出。观塘道去翻将军澳道都系挤塞，排到去开源道回旋处。咁另外鲤鱼门道入油塘方向，近住启田道回旋处一段挤塞，排到去里安苑。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管道里面有交通意外，咁慢线已经解封啦，但系快线仍然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对出。观塘道去翻将军澳道都系挤塞，排到去开源道回旋处。咁另外鲤鱼门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启田道回旋处一段挤塞，排到去里安苑。咁揸车嘅朋友，请你考虑咧改行其他道路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顺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赤立角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和东区走廊东隧出口西行方向中环，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你登记咗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未啊？年满18岁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仲未登记，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你亦可以用书面表格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登记期至2021年年底，快啲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又一次挑战难度， 门上再大开过，客送走了有几多，望尽速背影不能不闪过，最后留住我也得我，密码改太多，不想请教你们有几多个比我记得清楚，接信太多想变生疏，谁令我信觉得可能还有不出自结果，前事才会锁，当我望向这一扇门，背后幻想等到什么。 收到 demo 的时候已经知道今次不简单了，今次由 Vincent Chow 加上翟日新作曲的这首歌，副歌部分的旋律不单止很急很密，另一个最大的难度就是包含了2.8度的音域，可以说是 Jimmy 的新纪录。 门上再大开过，客送走了有几多， 仲有何方，编曲 Gary Tong， 监制 Alvin Lam。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 Jenny 幸福门，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黄耀祖，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社工， 咁点解而家你有做丰收快活人？你咪背弃理想？ 一样噶咋，每日咧我都要辅导两位拍档，一个咧就成日虾老公，一个就怕老婆，所以每日开咪之前啊，我都要同佢哋做心理辅导噶。 咁你成唔成功啊？ 哦，佢哋冇得救嘅。 咁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曾志豪、桂花田做丰收快活人。 咁你哋又有冇嘢唔开心要我帮啊？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好啦，继续翻嚟丰收快活人啦，而家12点啊，大概12分，哇，都唔经唔觉噶咯，真系。 系啊。 系啊，咁啊，讲下天气先啦，又。 玩下笑下嗬。 系啊。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啦，好湿啊。94%咁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啊，封烟嗰个咧喺屋企嗰个咧有黄耀祖。 系啦，冇错。 早晨啊，我呢边咧巨雨啊， 哇真系啊， 真系啊， 哇巨啊， 大雨啊，我摩连冇得出街啊， 咁冇啦，你屋企够大嘅，自己行啦。 咪咯，你屋企有100米啊嘛。 系咯，你同佢喺度冲嚟冲去啦，OK 嘅真系。继续 讲啊。 系啊，冇问题，我哋直播室都好大啊，系啊，我见到桂花田喺度都唔觉局促，知道我哋。地方都大啊，真系就想同你讨论下 咩啊？ 有关屋企嘅装修问题，真系 哦好啊， 系啦， 大细嘅问题点样讨论？ 好得意喎！我哋咧之前咧听嗰啲咧奇迹嘅时候咧，通常都系因为话佢地方好细啦，又或者佢穷啦，譬如可能300尺咁啊，要间10间房咧，呢视乎你门都开唔到咧，就通常一定系啲即系条件限制咗你嘅。但系一调翻转，你有冇想象到咧？佢系有钱嘅。尊贵地段嘅，佢都会有一啲咧令人哋觉得匪夷所思嘅奇迹咧喺度出现，即系佢应该有钱啦、 啊。咩先？你先话嗰个地段有钱定系 个地段又有钱？佢喺嗰度嘅一个单位又大，又有钱，但唔知点解咧，佢就设计咗一个好新颖嘅一种安排咧，系啲人觉得应该系穷人先会咁安装嘅啫。你咁有钱， 即系间屋 里面。 喺间屋里面嘅，嗱唔系工人姐姐房，即系如果你谂住系嗰啲咩爬上去碌架床度啊，然后摄个橱柜咧，唔系嗰啲。咁啊， 你系咪讲个厕所个窗嗰个？ 系啊， 哦， 厕所嗰、那个，唔系我唔系讲厕所窗，我系讲厕所有电脑嗰、那个。 我厕所有电脑呢个唔系讲紧同一个，你讲下我屋企系咩？ 嗱，我哋可以互相参考一下吓。佢咧就话有人咧就即系得闲咧就冇嘢做咧，就话上咗睇人哋而家睇楼嗰啲单位啊，嗰啲网页咧，咁佢 VR 噶嘛， 系啊，啱。 你可以哇，即系拉近拉远啊，360度旋转啊，都睇得好清楚噶嘛。咁咧佢睇紧边个单位咧？就系、是、九龙站。 系， 嗯。 咁啊，你都大概知咩价位啦，系咪先？又贵啦。咁佢睇个单位尺数系几多咧？950几尺， 嗯， 哇，真呢、這个系如果嗰度价钱嘅话咧，即系九龙站上面咧、啊，去到40000蚊一尺噶、 啊。系、哎、我唔理佢几多钱啊，真系好贵啊，真系。 计噶啦，九百 一定啊，系啦，三房两厅、 okay ， 浴室咧系可以设计大成点咧，佢系可以啊，同阿祖一样啊， 系点啊？ 佢有淋缸。又有企缸， 系 OK， 几犀利真系、 啊， 哇！真 系酒店式设计， 酒店式设计 啊，越爆我越多秘密出嚟，真系。楼上仲有个扎库池，哇！地下就有个温泉，阿祖屋企啊，即系应有尽有啊。 天台又系佢， 天台又有瀑布、 啊， 哇！真系。 继续啊，继续啊。 系啊，冇错。 你哋讲咗几耐？ 好啦，咁咧，佢而家个设计咧，好新颖嘅地方咧，大家参详下啦。 好啊。 佢就话咧，就系、是、有一个咁大嘅浴室啦，已经又有淋浴嘅，又有企缸位啦。但系咧，佢话。佢喺个企缸位隔篱咧，就有个洗手盆，连住一个好靓嘅云石梳妆台， 嗯、 真系好豪啊！有张凳俾坐喺度，哇！你阿祖妈妈喺度数下自己几多条头发咧，即系一日就过咗去噶啦。 多谢你啊，我仲有一日时间先 晒。 咁唔系咁样低睇速度嘅，系咪？你慢慢数数，听日都得。 系啦， 我哋讲翻单新闻 啦。如果阿天坐喺度咧，佢就唔愿走噶啦。哇！佢话即系坐喺度，即系舒服到 啦。因为喺个浴室里面系有埋呢个云石 梳妆台啊。系啊，真系酒店一般 嘅。 但系佢特别嘅地方咧就 系 呢个云石嘅梳妆台。 系啊，安置部电 同时系一张书台嚟嘅。 喺 佢上面 一举就两， 佢上面系挤咗电脑嘅。咁可能你话系咩电脑啊？ 咁啱啫， 系咪 notebook 先？ 哦，系咯系咯 ，notebook 可能系咁啱。佢系 set 咗一个座台式嘅， 即系有埋 hard disk 嗰啲， 系啦，大电脑啦，嗰部 desktop 嘅机啦，即系有嚿 tower 可能喺下边啦 ，keyboard 啦， 同埋有 keyboard 喺度。 哦， 哇，佢真系 厕所里边， 厕所里边就喺个梳妆台嗰度。 佢咁忙咩？ 系啦，咁然后咧，大家就纷纷就议论啦。佢话：请问呢一个系代表佢地方唔够用啊，所以冇书房啊，定系佢时间唔够用啊，要一路冲一路上网啊？ 但系问题都一路冲都上唔到网 嘅，一路冲都上唔到网啊！ 即系莫非佢冲凉嘅时候要有个秘书喺度帮佢处理一啲文件？ 哇，咁咦，咁又唔同喎、啊、，home office 喎、啊、呢、這个真系， 系咪先？ 即系 咁又听阿爷喺度冲个凉，惊佢跌死啊嘛，系咪咧？咁啊个秘书， 喂，你好口啲得唔得啊？ 我都想咁讲，我同你谂嘅真系好唔一样，好 你可唔可以咁样？啊、真系一嚟就老爷唔好跌死，真系。 咁唔系咧， 你最多话老爷开水唔好六亲就算啦，系六亲不认啊。 好啦，咁如果唔系嘅话，你点会谂到点解有个人要坐喺嗰度位置？ 系啦， 嗱，有部嗰啲碟，唔系你话个 desktop 你即系咁啱佢摆咗喺度，唔记得拎走就影咗张相啫。 notebook 嗰啲就可能，但系 desktop 就好难嘅咯。 set 好咗嘅喎，真系 搭线 嘅 喎， 系啦，咁即系阿公子黄公子，以你对富豪人家嘅认识咧，你觉得呢个设计有咩玄机喺背后咧？ 嗱，简单嚟讲啦，如果以富豪人家嘅角度去出发嘅话咧，呢、這个应该称得上系伪富豪啦。如果真系富贵嘅话咧，应该唔使搞成咁啦，系嘛？ 会唔会 咁？应该系你自己有个独立嘅电脑房啦，大佬系咪啊？冲凉房你同时间咁样摆部电脑，咁系咩意思啊？ 唔系阿祖，我又亦都系推翻你，点会伪富豪啫？佢摆明950尺冇得假噶嘛？ 就喺九龙站噶啦，咪咯， 冇得假噶呢件事。 嗱，我就谂过啦，你哋两个都唔够我个想象厉害，本身。我就叫豪啦，同埋加上我同霆锋系咁老友，我系真系富贵人家嚟嘅。 咩事咧？ 我话俾你听，呢、這、一个根本就唔系浴室。呢、這、一个其实就真系 一个 band 房。 呢个其实只不过系一个工人房。 哦， 好明显就系俾工人住嘅。工人就梗系唔会 工人瞓厕所啊！ 工人瞓厕所，符合翻我哋之前讲嗰啲咧，有钱佬咧通常就要黑薄佢嘅。 啱啊， 所以咧嗱，佢就唔会俾佢瞓嗰啲。 我之前有讲有钱佬会黑薄工人， 我冇讲过咩？ 你冇屈我哋、啊，你而家讲紧我哋、啊。 即系计老爷跌死之后 咧，唔系，我都觉得系嘅。不 分钟嗰个浴缸，你咪以为佢浴缸 WiFi 板喺度喺浴缸， 喺浴缸 上面咪喺张床。 嗰个企缸啊，可能系拉到黏耐就换衫噶啦。 系啦， 可能呢个就系佢刻薄嗰个工人，净系俾佢煮呢个云石厕所套餐。 咪住先，阿曾就。你又曾經何時俾我一部電動工人用咧？請問， 所以佢有一個好心嘅僱主，佢就係一個咧，俾佢可以享有海景，仲有企缸、浴缸同埋雲石梳妝，哇，夾穩嘅企缸、浴缸加埋雲石梳妝嘅工人房，咁啊，工人都要係啦，你話爽唔爽？係啦，咁佢都要上網啊，係咪先？咁啊，我但係950尺實太細啦，我唔可以再為個工人間多間工人書房，所以就唯有委屈佢，唔好意思啊，咪呀。你要真系住嗰度啦，瞓喺嗰度，又喺嗰度瞓，又喺度冲凉，又喺度上网，好阴功其实，呢度真系折堕啊，真系见到都。 你知厕所湿立立噶嘛？ 系啦，应该系咁样啦。如果唔系， 咁你而家有冇解释到咧？点解呢一间屋入边会系咁样设计噶？ 哦，佢系属于开放式嘅问题嚟嘅，系冇答案嘅， 哦、 所以冇人知嘅。 即系有人影到之后咧，攞咗条题目出嚟就话：点解个厕所里面有一套完整嘅电脑喺个厕所里边咧？ 系啦，咁啊嗱，你话网民咧固然就有 线嘅咧吓， 真系唔知啦。网民就好多估啦，有啲就话。嗰、那个其实系俾你煲劇嘅 mon 嚟嘅，即系可能你咧一路冲凉啦，一路咧就继续即系唔忍心甩个劇啊嘛。 佢应该系好爱锡嗰部电脑，觉得呢部电脑咧可能咧已经系成为历史，又唔舍得掉，咁可以点样处理系咪咧？如果系呢个讲紧一个咁富贵嘅屋企，系咪应该要酒店咁喺个墙里面整一个 mon 喺度啊？ 有个我觉得几正嘅，佢话个 mon 咧。不是我来看的，我来照镜的。即是拿个mon出来。是啦，即是更加靓啊，这样。有些就说呢，真是嗱，煲劇那些人呢一秒都不离身的嘛。 咁你煲劇你用个 desktop 嘛，你使乜要用呢啲一座式嘅电脑啊？ 平板电脑一屋就。 阿展啊，我哋要再解释清楚 desktop 嘅意思，咪就係我哋而家讲緊呢啲桌上电脑。係啦，有啲就叫 laptop 呢就係摆喺膝头哥上面就轻巧啲嘅。desktop 就真係坐台机嚟㗎。 咁你整部平板电脑都已经够自由㗎啦。 走都得囉，係咪？ 係啊，咪所以。 你有钱嘅，你真係富贵嘅话，你请个工人姐姐专系帮你遥控个平板电脑嘅。即係佢扶住个平板电脑，你去到边佢揸住喺隔篱俾你睇。 唔系，我谂系咧， 真系虐待工人。 唔系，佢应该系预咧呢部机咧玩几日就弯噶啦，因为湿气咁重咧，可能佢就唔舍得。 我始终都觉得佢部电脑系唔舍得掉嘅啫。 系啊，嗱，我哋不如由九龙站讲讲将军澳隧道啦。 好啊，我讲个将军澳隧道先，跟住我讲下将军澳屋苑啦。咁 好啦，嗱，将军澳隧道往将军澳方向咧，管道内有交通意外啦，慢线已经解封咗啦。不过快线仍然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及观塘道近住开源道的回旋处嘅驾驶人士咧，请改行其他道路啦。重复一次啦，将军澳隧道往将军澳方向管道内有交通意外嘅，慢线解封，不过快线仍然封闭，非常挤塞。龙尾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及观塘道近开源道回旋处嘅 嗱，你头先讲呢个将军澳隧道或者嗰个咧一个嘅独特嘅一个单位，佢咁样设计啫。 系， 但我讲紧今次咧就将军澳有另外一个屋苑啊， 系系系， 而家有800伙出现咗走光浴室呢个。 系系啊，我都听过呢个讲法，但我冇见过个样咧。其实 你好想睇啦。 系啊， 嗱，我哋要保障。受害人真心受害人嚟嘅，因为呢佢哋嘅街坊係咁样形容嘅。 係係係。 咩叫走光浴室呢？即係日头如果你喺嗰个浴室入面到出凉出凉啲冲凉 啲啦。好犀利。 阿祖啊，你喺嗰度做咩可以喺浴室度出凉嘅？哇！ 你啲咩做完可以 好有画面喎、啊，真系 我 知啦。佢帮 嘅啫，我唔收支票噶。 唔系我哋明嘅，因为咧你帮 Molly 冲凉，冲完凉就即刻出凉，好似宠物美容咁样，系咁啊。 我觉得呢个可以剪出嚟做 trailer。 系喎、啊，哇！好重口味喎、啊，浴室出凉啊。 系啦，唔系冲凉，佢咧就是、一个将军澳啱啱入 冲完咪出啦 嚟嘅。系啦，佢就话咧，如果你喺街外面望翻入去。呢间屋入边嗰度咧，如果入边有人喺嗰个浴室度冲紧凉嘅话咧，有九成啊，你可以好似近乎 see through 咁样睇到喺个浴室入边嘅人，佢嘅身形系点样咧？因为有想真心见到个 shape 系点样，系见到晒噶，佢系咩动作？ 边条 link 有得睇啊？ 我想讲你打开报纸就已经见到，但系就打晒格仔。 系、哎、啊，做得好，系做得好， 真系做得好啊！因为咧，但系今次唔止系一个嘅朋友啊，佢哋咧喺一个新入伙嘅屋苑啊嘛，发现咧疑似啊吓，大概有成800户嘅朋友咧都出现咗呢啲走光浴室啊，即系代表如果你喺嗰间屋入边靠近你哋嗰个浴缸嘅位置，嗰、那个浴缸隔篱咧就是、一个磨砂玻璃嚟嘅，咁啊方便咧，方便就系采光，平时啊日光日白嘅话咧，多啲阳光可以透入到个浴室度啊，咁样。但原来咧，你行得近呢一个嘅透光嘅玻璃嘅话咧，外面嘅朋友可能系因为一啲窗嘅折射啊，各样嘢咁啦。总之就可以将你个身形系点样，你嘅动作系点，总之你系男士定系女士啊，各样嘢都好啦，系睇得一清二楚。 系一清二楚添啊，真系好夸张。 我见到佢话咧，如果系女士嘅话咧，直情系会系咯，真系佢话咧嗱，男士咧就见到好清晰。女士咧，直情見到上身就更清晰 嚇，咁緊要啊！ 而我覺得咧，其中一個住户咧，佢個答案咧，即係令人哋有一種即係唔知戥佢點好嘅諗法。佢話：我唔想睇噶，但我聽到冇裝窗簾，我又對住對面個單位就係浴室啦。 我一望 就 望 喺度啦。係啊，佢話佢個單位同浴室咧唔夠20米啊， 咁近。 係啊， 喂，唔夠20米真係好近，咁真係一個大光幕、啊。 同埋最慘係咩呢？我諗咧最可怕係咩呢？裏面睇出面睇唔到。出边望入边就容易到， 佢系咪倒转咗嗰啲玻璃嚟去安啊？ 系咪咁样咧？真系， 喂，如果唔系，点会有啲咁大嘅出错？ 系喎，好好笑啊！真系， 其实如果你系当事人，就真系笑唔出噶啦，因为咧， 我当然啦， 系 影晒 啊，集体俾人哋乱咁睇啊，即系简单嚟讲，呢个就 系、 是，咁所以而家咧，其实都未揾到啊，究竟嗰个状况系咪好似你哋咁样讲，佢哋用错咗一啲物料啊，定系乜嘢？嘅情況底下咁樣，但見到起碼咧有好多人報道出咗之後啦、 哎， 其實冇呢個報道出現咧、 哎， 可能有啲朋友佢哋自己都未必知道啊。 絕對唔知， 有啲單位咧，可能你就會望到人哋嗰個浴室係咁，你就會諗翻自己，哇死啦！我沖涼係咪咁噶？我會做啲嘢，但有啲嘅單位可能佢哋個窗未必係望住人哋浴室噶嘛，單位有唔同嘅方向望向噶嘛，係咪？所以咧，而家有好多嘅朋友有呢單報道出咗之後咧，就喺呢一個嘅冲凉嘅位置度，嗰块大玻璃嗰度咧，就黐咗好多嘅一啲嘅反光贴纸啊，或者防透光嘅纸啊，甚至乎系落咗啲窗帘啊、浴帘咧， 系 减低呢个走光嘅风险。 但系问题都俾人睇晒啦，咁边个系咯？又影晒又睇晒，咁点啊？ 咁嗰啲过咗冇办法噶啦， 即系你望到你 lift 口咧，你望到隔篱街坊同佢打早晨，即系讲声早晨咁样啦。其实嗰个人可能系琴日。望咗你90%嘅全相咁样咯， 虽然就系话你话落咗磨砂，即系佢唔系全部嘅去磨砂嘅，但系即系咩都影。 佢话我身高啦、发型啦、性别啦，系能够清晰辨认嘅。系啦， 简单地，我举一个例子，即系譬如嗰张相咧，你会见到嗰个人，可能大家冲凉嗰阵时，可能会有动作，花洒就喺个头顶度淋紧落嚟，你一只手垫紧墙啊之类嘅动作咧，喺外面系完全见到你边一只手垫住嗰埲墙，你身体嘅形状是如何，你肚腩有几大啦，或者你个膊头骨有几突啦，呢啲系完全见到晒成个 shape 系点噶咯。 即系可能搭 lift 打招呼嘅时候咧，咁、那个细路就会同妈妈讲：妈妈，琴晚嗰个系咪佢啊？ 系啦、 哎，哇！原来佢咁大噶，嗰个肚腩 啊，真系呢个屋苑。 唔系，不过你话咧，好在个相对解决个方法都易嘅，你即刻装个帘或者贴张纸咧。 咁我已经俾人睇 晒。咁嗰个就之前都冇人发噶啦，你唯有用阿祖个谂法啦。 咩啊？ 咪当 我边个？ 唔 当咩？ 冇， 当 时运低，时运低。希望我哋 低啲， 希望我哋下次买楼嘅时候咧，可能要里应外合先得啦。阿妈望唔望到我喺度啊？我系望唔到 ，OK OK。自欺我有，世界说我丑，改个姓名让我入流。我叫某某，每套战斗难受亦接受，连错事大气候着不厚。I just wanna love be love， 又叫我照做。I don't you know you know I don't， 我知道天生地缘错地。天生别上有星，天生任何女全清，天生美丽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激。 穿。我叫某某，永无配偶，无浪漫爱好，权力就是依靠，快饮酒。天生未愿坐地，天生未尽有声，天生银河里绝情，天生魅力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绝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位于旺角亚街老街怡安阁的直销公司 Star Global 的地铺怀疑被刑事毁坏，警方正是追缉三名疑犯，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说凌晨接获保安员报案，说店铺的外墙、窗户和大门怀疑被涂污。现场所见店铺铁闸和外墙的喷漆早上仍然未清理，铁闸被拉上，未见有职员到场。Star Global 出现新型肺炎感染群组，卫生防护中心的资料显示，该群组至今有32人确诊。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本港已经连续12日每日新增过百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令人担心。政府在本地未能够动员下寻求内地出手是迫于无奈，但他说全民检测的速度必须较病毒传播的潜伏期中位数5日快，质疑香港能不能够做到每日为200万人检测，又认为难以有理据强制要求市民检测。何柏良在本台《千禧年代》说，政府由一月至今公营化验室数目和人手都没有显著增加，预计内地人员会建立一个新的检测工厂，提高检测量，加快完成对四类特定人士检测，以及为每日边境大量不用检测的豁免人士做检测，较为有针对性。何柏良接受商台节目访问的时候补充，现时检测量的追踪进度都跟不上，建议医管局可以考虑为入院病人先做检测，同时亦都要做好密切接触者追踪，成效较全民检测高。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特区政府将立法会选举延后一年，但现届议员任期在九月底结束，中间一年的空缺要怎样处理，未必要透过人大常委会释法，常委会做一个决定来解决，有关决定同样有法律地位。谭耀宗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四名现届议员被选举主任裁定不符合参选资格，如果被他们做多一年议员是存在矛盾。他亦都不敢说人大常委会一定会同意特区政府的讲法，只是将两件事分开处理或者是算数，给他们延续任期。他说问题不是很复杂，应该可以在一次常委会会议解决。南韩中部地区受暴雨侵袭，增至6人死亡，8人失踪。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统计，暴雨令多处设施受损，190栋的房屋被水淹浸或者是被山泥冲毁，大片的农田被水浸没，京畿道8条公路限制车辆行驶，至少5条的铁路线停运。当局至今救出或者是疏散过千人，600多人被安置在体育馆等的临时避难设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随后几日骤雨减少。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62点，跌233点，总成交金额71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5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59点，升2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1蚊，跌3蚊；中芯国际31.3，升1.45；美团点评198蚊，升6.1；阿里巴巴245.2，跌8毫；中国平安81.15，跌9.5；海尔电器29.1，升2.25；建设银行5.66，跌2仙；小米集团14.8，跌2仙；斯摩尔国际40.85，跌8毫；友邦保险69.4，系跌6.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日元105.81，瑞士法郎0.915，加元1.341，人民幣6.975，英磅對美元1.309，歐元對美元1.178，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664。日经平均指数报22178点，升468点。港金现价报1824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2.6美元，卖出1973.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唔好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嘅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系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嘅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小姐到啦， 咁快到啦咩？你兜多个圈先啦。 小姐啊，已经系兜咗第5个圈啦。 好快噶啦，你再兜多个圈先啦。 再兜啊，深圳都到到啦。 差少少嘅啫，差少少。啊，好啦好啦，而家落得车啦。 吓、啊，你究竟喺度搞紧乜嘢啊？ 我要听晒风骚快活人啊，先至可以落车噶。如果唔系，我嗰日个心会甩甩挛噶。 救命啊！ 每一日风骚快活人都会令到唔少乘客流连忘返，迟咗落车。风骚快活人三位主持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仅此致歉。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的只是一本《风之波》。 这首不是《天空之城》吗？ 你识什么？上到天空不用看书吗？ 好啦，嚟到我哋风骚快活人最后一节嘅时间， 咁快有一个星期啦，嗬、 啊！ 上个礼拜先听住你口讲讲鬼故， 讲鬼故啊嘛，今日唔讲鬼故啦。 啊，我记得啊， 系啊系啊，今日唔讲鬼故啦。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噔噔，中国嘅报纸， 中国报纸， 中国嘅报纸，即系佢一本书嚟噶，都系。 佢个主题系同咧，即系嗱，我介绍个书名俾你听啦。 好好好， 呢本书我都非常怀疑咧，我真系唔知咧，而家仲有冇得出嘅，真系。佢个名字就叫做咧《天朝的天窗》， 天朝的天窗， 天朝的天窗。咁咧， 天窗咧系咪即系有啲似我哋而家讲紧嗰啲咧专栏啊，摆喺报纸度嗰啲开天窗嗰啲？ 系啦，有咁嘅意思嘅。你讲得非常好啊！佢个名字叫做《天朝的天窗》啦，然后个副标题咧就系、是。 晚清最后十年报刊的风暴。 我啱啱想想，系咪讲股市嘅咧？ 就系讲股市嘅。 咁而家唔得噶啦，系咪？ 诶，唔系嗱，佢本来就咁都冇嘢嘅。咁但系咧呢本书咧，佢仲有另外一个咧，即系小标题咧就形容嘅，因为呢本书嘅封面好多嘅。佢主名咧就叫做《天朝的天窗》啦，副标题就系晚清最后十年嘅报刊风暴啦。然后咧佢点样介绍呢一段历史咧？佢系咁写嘅：一段中国人争取言论自由嘅猛料历史。 哇！ 咁啊，讲紧晚清嗰段时间，究竟中国人咧系点样争取言论自由嘅？咁啊嗱，佢个作者叫做呢、這个刘青松啦，唔系刘青云，系刘青松。 OK， 系啦。咁呢一段呢本书咧，佢就用咗一个年期咧就做划分嘅，几年咧就系1901至到1911，亦即系话辛亥革命爆发嘅嗰一个阶段咧，就呢十年，佢就话啦啊，佢就统计搜集咧，就话。当时咧喺呢一个晚清出版嘅报纸，佢哋究竟发生过啲咩事，有啲咩特色？咁啊可以见到咧，就系原来呢十年里边咧，原来嗰阵时啲人办报咧个谂法啦，同埋方向咧，原来咁勇猛嘅咁样。 仲有嗰啲剪纸，即系我意思话剪报嗰个记录。 有，仲有啲剪报记录喺度。 有 噶，有好多图片嘅。譬如咧，嗱，佢个封面系咩嚟嘅咧？个封面咧系一份而家仲存在嘅报纸， 哦， 大公报， 大公报 ，yes， 真系， 哇， 犀利， 犀利啊！ 佢系刊 嗰阵时已经有噶啦， 系啊， 知啊，对唔住， 光绪28年， 嗯， 已经出版，咁啊，如果咧嗱，所以咧嗱，呢本书我哋一间咧都可以掂到大公报嘅，佢咧嗱，介绍咗唔同嘅报纸啦，譬如佢究竟嗰陣時有啲咩方向內容啦？譬如話有一啲可能係政府自己辦嘅官報啦，咁有一啲係外國 晚清啊， 晚清啦，有啲咧係外國人佢出版嘅報紙啦。咁就算有啲係國人啊，即係中國人自己辦嘅報紙咧，又有唔同嘅方向嘅。譬如有一啲咧就專門咧好得意嘅，佢想咧推介你咧用呢、這個白話文咧嚟辦報嘅。 哦，點解咧？ 咁因为之前咧，佢哋写嗰啲文字咧，就用文言文咧就写报纸。咁佢话咧， 就唔系个个识啊，系嘛？ 系啦，佢话嗰阵时真系好多文盲嘅。咁佢话咧，喂大佬啊，你又要用文言文，咁仲要即系报纸，原来对中国人嚟讲咧，嗰阵时系比较新鲜啦。咁所以咧，佢话咧，有啲报纸就话，我为咗令到你容易啲阅读咧，不如我就全部用所谓白话文，但系佢嘅白话文咧，其实都系会书面语嘅。不过因为譬如佢系北京，佢嘅白话咧就系佢用佢哋当地嗰啲北京话。就唔如果你话系一份广东做嘅报纸咧，我哋就会变咗可能用广东话咯。 嗯， 所以佢就当时咧就有好多呢啲种类咧，有唔同嗰啲报纸嘅。嗱，咁我哋可以咧介绍几个即系经典嘅，同大家倾下咧。不如就攞头先呢个白话文嚟倾下偈先啦。 哦，好啊。 系啦，嗱，咁咧呢一份报纸咧，我揭翻出嚟先。OK， 呢一份报纸咧， 白话文嘅意思即系系睇下， 其实佢白话咧，佢白话嘅意思咧系要同文言文对比嘅，即系咧嗱，以前文言文咧，即系譬如话子曰之父者也，嗰啲就叫做文言文。咁如果你白话咧，唔系你系啦，你白话咧，即系譬如话啊，我们今天吃饭，咁就 系 白话啦， 系 啦，如果唔系就话于用膳，咁可能变咗系啦，你可以咁样粗分嘅。咁咧佢而家就介绍呢一份咧，就叫做咧《京华日报》。 京华日报啊， 系啦，京华唔系京华，京华北京话 哦， 系啦， okay， 京华日报咁样，咁咧佢个标题系咩咧？介绍呢一份报纸嘅时候咧，佢话哼，呢、這、一个咧系连慈禧都会介绍俾光绪皇帝嘅一份报纸， 咁犀利 啊！喂，你话劲唔劲啊？即系佢同你讲话系啦，可以打入朝廷深宫里边咁样。 呢个京华日报已经系书面语咗噶啦，系咪？即系白话文咗噶啦，系咪？ 哦，系啊，佢京话嘅意思即系咧，其实佢就系想话系啦，用啲北京街头老百姓咧，佢哋讲说话嘅嗰啲语句咧，就写落去报纸度。就唔會咧文嘲嘲咁樣嘅，咁所以咧佢哋嗰陣時咧呢一份報紙咧嘅創辦人咧，佢叫彭奕仲啊，咁佢有介紹啦，佢就話我要開文字，我要咧令到大家咧即係人民咧有多啲即係眼界認識多啲，佢話咁但係咧如果份報紙太深咧就冇人睇噶啦，咁於是乎咧佢就寫咗用白話嚟寫啦，好啦，咁佢介紹咧。當時你話北京人咧對報紙嘅睇法點咧？好搞笑喎！佢話啲老人家咧非常抗拒睇報紙， 哦、因为佢唔识字。 因为咧，佢哋认为咧，报纸咧系洋鬼子扮出嚟嘅事物，因为其实呢个系真系洋人传入嚟嘅呢种概念嚟噶嘛。 O K， 系啦，佢话咧，当 洗你哋脑嘅一个方法嚟嘅，佢哋会觉得 啊，都系噶，冇错啦。佢话咧，当时咧，佢记录翻咧，佢哋喺北京嘅发行情况咧，佢话有啲后生仔咧订咗报纸噶咯，即系佢哋嗰阵时已经订报纸噶啦。咁但系咧，当报纸去到屋企嘅时候咧，个阿伯出嚟收报纸，唔要。钱就俾咗啦，我唔要，唔准拎入嚟咁样，咁啊，所以佢话有 好抗拒， 系啦，有呢、這 个。其实佢接唔接受外国嚟嘅嘢啫，系咪？ 系啦，就好抗拒嘅。咁点算好呢？于是乎咧，佢哋就谂办法。佢咧就其中有一期嘅报纸咧，佢就话啦：你哋知唔知啊？睇报纸有七个好处。 哇？咦 ？OK 喎、啊。 咁似我哋细个嗰阵时读紧书，佢想我哋咧睇多啲英文报纸咧， 系啦， 就用呢啲方法话俾你知有几好有几好。 咁都要推销下嘅。 咁啊，好笑噶嗱，佢有几个方法嘅。第一咧，佢针对桂花田呢一类嘅读者咧，佢第一个推广嘅方法系咩？ 系 减价。 哦， 系啦，佢将份报纸减价，同我哋而家一样嘅，仲、 okay, 要咧赠阅三日啊 ，OK， 即系咧免费睇三日。 呢啲方法到到今时今日都 系啦，一模一样嘅。 系啊， 好啦，但系咁都唔够噶嘛，跟住可能黄耀祖就话：，扯有咩着数先得噶？咁样好，佢就同你 sell 着数咯。我谂你未听过嘅，佢咧就连续七期就讲咗七个好处，佢就话俾大家听啦、哦，各位看报可以发财。 咦，咁佢就喺度迷失噶咯喎， 佢有解释噶。 哦 ，OK。 佢话啦，我哋凭住一个见识广大、消息灵通，就系、是、你发财嘅根基啦。 系。 你而家谂翻系啱噶。譬如咧，而家我哋科技发达，就咩消息你都睇晒啦。 系。 但系假如果咧，你话报纸话俾你听，喂，今年咧啲煤价咧升好多。咁你可能以前你唔知噶嘛，因为你地方太大咧，你唔知隔篱省啲煤价咧。 根本收唔到任何风啊！ 系啦，据报纸话俾你听，喂，你知唔知啊？原来咧，煤价而家大升啊！咁于是乎咧，家家户户咧，如果你早一步知道，你睇报纸，你就知道啦。 储煤啊，或者系 你储煤，或者你攞啲煤咧嚟卖翻出去，咁你咪赚钱咯。咁你隔篱嗰个咧唔睇报纸嘅，佢就唔知道，我唔理噶啦，我啊照样，我用几多就储几多。吓，原来有钱赚噶，冇咗，啱唔啱先？ 啱，其实可以咁样推论嘅。 好啦，佢话。看报可以去病， 去病 即系冇病啊！ 咁、又啱喎、啊。而家我哋坊间几多咁嘅嗰啲医疗咧，就话俾你叫大家嗱，你做家务嗰时咧，记住啊，挺起条腰就唔好咁样啦。 系啊， 好多嘅医疗咧，佢会教话俾大家听。 系啦、 啊，哦 ，OK， 好笑啊！跟住佢仲有例子喎，佢话咧有某一家嘅小姐睇咗报纸之后，治愈咗佢好耐嘅顽疾啊！ 我想讲咧，其实唔单止睇报纸噶，我哋平时咧讲话听我哋自己做节目咧， 系啊，我哋都系咁吹 嘅，每次落骗局啦， 系啊， 我哋小确幸又会教你点样去认识你嘅身体啦， 真系噶嗱 嘅做法， 系啦嗱，咁佢仲有，佢话咧睇报纸可以悭钱， 你已经俾钱买咯， 因为点解睇报纸可以悭钱？唔系，佢话咧。你睇咗我哋报纸，佢话咗，佢话咗俾你听，譬如话你喺北京啊嘛，佢话俾你听，喂，你知唔知广东啊？原来咧佢哋发生呢件事，喂，你知唔知啊？四川咧佢哋发生呢件事，悭翻你游历长知识嘅嗰啲钱，你唔使俾旅行啦。 即系眼睛去咗旅行， 冇错啦！哇喂，讲紧系呢份报纸系几时出啊？1904年。讲紧1904年，佢已经系谂到，不过，但系呢个好有卖点、 啊。系啊，呢个系一个卖点， 即系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点样 sell 你嗰份报纸嘛？ 系啦，佢就话啦，嗱，睇报纸可以代替旅游啦，睇报纸仲可以学会咧实用嘅书信写作啦，教你好多唔同嘅公函文件嘅应用啦，咁样。 根本一本一份报纸就系等于你一个电视机，即系娱乐嘅嘢有啦，知识嘅有啦，系咪？ 系啊， 悭钱嘅赚钱嘅有啦。 咁好啦，你 好贴身活嘅嘢。 系啊，咁可能头先你听。好耐，你话喂，又话呢份系白话文报纸咧，究竟实际应用系点样嘅咧？佢试过有一期系咁样嘅，佢咧就有个标题，佢就写住公宴西宾， 咩嚟噶？ 公就系恭喜嗱，系啦，你唔明就啱啦。 咩公？ 因为咧，佢写咗公宴西宾呢四个字之后咧，唔系恭喜个公， 宴会， 宴会个宴。东西个西，宾客个宾，佢就写咗个标题咧，个新闻嚟嘅，写住公宴西宾。咁咧，但系咧，佢知道大家唔明白，佢呢一个标题之下咧，头三行咧系解释呢四个字点解嘅。佢就话俾大家听嗱、哦，各位体面嘅客人咧就叫做宾，西宾咧即系西洋贵客嘅意思。 摆设酒席咧就叫做宴， 嗯、 供宴咧即系话额外恭敬嘅意思，嗯、所以佢话咧。呢度我哋讲供宴西宾呢四个字呢就係想话俾你听我哋而家呢就会好恭敬咁样摆一个宴会呢接待西洋嚟嘅贵宾啦。佢话咁呢个贵宾系边个嚟㗎就係、是、各国嘅使馆嘅官员啦佢哋就会今日礼拜呢就喺尚书府里面呢举行呢个宴会啦咁样。系啦，嗱， 其实呢个卖关子咧，有啲似我哋去讲一单新闻一样啊。 唔系唔系唔系， 讲几个字系完全唔关系。但系佢讲咗头呢几个字咧，系咪想去吸引你？又好似有嘢袋落袋，学到多啲嘢啦，跟住就可以睇晒成单新闻咁样。 唔系，佢真系想咧， 佢真系 教你呢四个字点解？因为佢就话嗰阵时佢哋要提倡咧，就系话用白话文，嗯、要用我哋嘅。口語咁頭先咧，你供宴西賓咧就好明顯係文言文咧。佢話一般老百姓話就說什麼什麼供宴什麼咁樣，佢就喺份報紙度話：嗱，你哋唔使驚㗎，我哋唔會用文言文寫嘢㗎啦。就算寫咗驚你唔明咧， 我都有個注解， 我哋會解釋俾你聽咁樣。係啦，咁所以咧佢就話即係呢個係當時佢哋好出位嘅地方啦。咁然後呢份報紙咧喺呢本書裏邊嘅介紹咧，佢仲有個專欄嘅喎，佢哋就係咧讀者來稿。咁呢個讀者來稿有咩特別咧？佢係有限，佢係有特定喎。譬如佢話咧，嗱，如果你係教友嘅，當時有傳教士噶啦，佢就鼓勵就話你係教友嘅，你寫啲文咧專俾教友睇嘅，你就勸佢一啲嘢。譬如咧，佢話如果你係老師嘅，你就寫俾老師；你係學生嘅，寫俾學生。咁佢仲有一個咧，就寫住。风流人请看， 即系咩啊？ 咁呢个系咩嚟嘅咧？ 咁即系意思系话，嗱，如果你 即系我哋而家嘅风月版咯， 风流嘅 时 候咧，你系大件事啦，你有啲咁嘅恶事发生啦。 佢系吸引咩人写嘅咧？佢就话妓女劝嫖客， 劝佢哋啲咩啊？ 劝佢哋要佢哋从善啦，要从良啦，即系要做好自己本分啦。即系佢呢份报纸咧，就系会有一个咁样嘅，即系读者内涵版咧，就希望咧一啲特定嘅社群咧，就写俾特定嘅人咧去睇嘅。其中一个版就系风流人请看咯。于是乎咧，你就会见到阿妓女甲咧，可能就劝啲嫖客啦，你唔好嚟咁多啦，翻屋企咧睇翻你老婆好啲啦，你嚟得多咧，呢啲啊伤身体啊，咁样咧，劝佢从善嘅咁样。 OK， 系啦，等一阵吓，本书要好好。因为又有另一单的特别交通消息，狮子山隧道往九龙方向近管道出口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龙尾是红梅谷路，现时往沙田方向的管道实施单管双程行车，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重复一次，狮子山隧道往九龙方向近管道出口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龙尾是红梅谷路，现时往沙田的方向的管道实施单管双程行车。 回来跟你讲一下那份大公报啦，翻嚟亦都可以同你介绍下，原来以前嘅报纸咧有一份系专门扮俾女人睇嘅，扮报嗰个人你我都识嘅，汪亚姐都识佢嘅，抽紧。一呼一吸都可宰杀灵魂来创新，动植物接种轮响，百毒不侵，别太天真，百毒不侵。太天真，披多披身，扣于酒菜里面，谁阴险？略步离决不手软，心肝心腹通通一概污染，无发现，毒物被冠称美点。百毒不侵，别太天真。百毒不侵，别太天真。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有 Rubber Band 嘅百毒不侵啊吓，嗱，今日要介绍呢本书咧，其实真系同我哋而家都好有关系噶。再重复一次啦，佢名叫《天朝的天窗》啊。晚清最后十年暴刊风暴吓，亦都咧，佢自己介绍咧就话一段中国人啊争取言论自由嘅猛料历史。咁啊，讲翻咧1901年至1911年期间咧，清朝里边嗰啲报章嘅活跃情况嘅。嗱，头先预告咗咧，《大公报》系真系由嗰时。到而家都仲系現存於世，仲系活躍發行嘅呢一個報紙嚟。 犀利啊！100年歷史啊！ 係啦，1902年， 係 啦，你自己計翻條數啦嚇。咁啊，1902年嘅時候咧，《大公報》咧，佢喺邊度創辦嘅咧？當時咧，佢就喺天津嘅租界裏邊創刊嘅。咁啊嗱。 佢標舉咧就係話要開文字啦，亦都要咧就改變呢個陋習。咁咧佢亦都有解釋嘅，佢就話咩叫大公啊？ 大公無私 係啦，佢嘅意思就話啦，忘己為之大。即系忘记自己嘅，唔好冇自己个人利益咁简单嘅，忘己为之大，无私为之公，所以咧就真系有，好似阿左头先你讲得啱噶，好有意思噶。咁咧佢呢个就系佢大公报嗰、那个自己个报名啦。咁然后咧佢创刊咗第五日咧，佢就已经咧公开咧就批评咧慈禧太后。因为当时 大胆啊， 好难想象啊！因为当时慈禧太后咧，佢就即系垂帘听政啊，咁咧佢就咧公开要求咧慈禧咧就话：喂，你唔好再干预朝政啦，你俾翻光绪，请你咧就撤帘归政。因为你好得意，我哋而家听得多就垂帘听政， 系 咁咧相反咧就系撤帘啊，即系撤走个帘幕佢。 因为佢喺个帘后面去，即系虽然佢唔系挺走走走出嚟啊，但系佢喺背后喺度做呢件事嘛， 系啦， 所以佢。走佢，你系光明正大行出嚟，你就如果唔系就唔好扰民啦。 系啦，咁所以咧，佢 可以参政。 佢系批评咧慈禧搞嗰啲新政咧，就名不符实啦。就要佢归还正路政治啦。 好勇猛啊！佢真系 好勇猛噶。 1902年 嘅时候好勇猛啊！咁啊，大公报咧当年咧仲要求清政府咧要进行真正嘅改革， 系 改革吏治啦、军事啦、实业啦、教育啦，仲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啦，改变啊呢个政体啦咁样。咁啊。所以咧，然后佢就被誉为咧就系感言啊，同埋言论自由嘅代表啦。 系 嗱、哦，佢大公报咧当年亦都大力宣扬咧，就话要立宪法赋予民权。佢就话啦，民系一国嘅主人嚟嘅咁样。 系当然系啦， 好犀利。好啦，嗱，咁佢最出名嘅事迹系咩咧？ 佢讲嗰啲嘢嗰时，1902年 啊，1902年，佢最出名咧就系佢曾经咧就同袁世凯咧就做过一场骂战嘅。 系 咁咧，嗰阵时咧就1905年嘅时候咧，佢就话当时咧仲未做大元帅嘅，咁啊仲系做紧直隶总督嘅袁世凯咧，佢就因为咧美国就同清政府咧就签咗一啲条约咧，系对啲工人咧就不利嘅。咁咧大公报知道呢个消息之后咧，佢就发咗篇广告咧，佢就话既然美国对我哋咁差咧。佢话叫大家抵制，唔好买美国货，几爱国嗰阵时啦，咁样啦，已经好爱国啦。咁但系因为咧嗰阵时清朝同美国就有邦交啊嘛，佢就话喂，你份报纸而家就叫我哋抵制美国货，你咪即系阻住我朝廷做嘢咯。佢咧就由呢个袁世凯出面咧，就通知天津咧，就话封咗个租界，唔好俾咧呢份报纸咧可以越出租界半步。亦即系话咧，你喺天津自己范围内发行啦。 佢开始禁噶啦，叫做禁佢讲嘢。 系啦，佢就话咧，等你呢份大公报咧出唔到天津嘅租界。 系，咁人哋咪睇唔到呢啲消息咯。 你喺里边睇到嘅，你喺北京啊，其他地方就睇唔到啦。 系咯，系咯。 咁于是乎咧，大公报咧奋起反击。 系。 咁咧，佢就发表咗多篇嘅评论咧，就批评袁世凯啦。佢就话咧，一息尚存，免尽天职。佢话咧，我哋要对得住国民。咁然后咧，再发表一篇评论咧，写明咩咧？就系写住言论自由。佢就话啦，言论自由系文明国家国民嘅三大自由之一嚟嘅。咁样，哇！经过佢一连串嘅炮轰之后咧， 系结果咧， 嗰阵时清政府又真系妥协。佢话 OK， 唔好再闹啦， 系 解封，俾你呢份报纸再去翻租界以外全国发行，你去啦咁样。 问题佢嗰啲言论咧，可唔可以即系做到个实事啊？ 做到啊！ 即系话叫佢真系抵制美国嗰啲啊？ 哦，唔系咁，佢只不过系登咗篇广告，但系佢有佢嘅言论自由啊嘛啊！针对你呢个问题咧，佢答咗噶，佢话咧佢 既然我个问题问翻1902年， 有啊， 回应我回应2020年嘅问题。 佢话咧，我哋要对得住国民，究竟成败如何？即系你话究竟做唔做到咧？佢话我哋绝不管他，即系我嗰件事。影响几大我唔理，不过佢话呢个系我哋要对得住国民，系啦，要做嘅嘢嚟嘅。哇，你谂下，点解你话呢本书？我而家谂紧，哇，真系佢出唔出到街嘅咧？真系，哇，佢即系当年今日嚟嘅，好犀利嘅咁样。咁譬如头先好快讲咧，就话抽紧啦，我哋成日话鉴湖女侠咧，汪阿姐讲呢、這个秋风秋雨杀人。佢原来 讲翻个书啦，系唔 系？系多谢你吓，原来佢有办过报噶。佢咧就係喺 抽緊，佢係做呢個創立人。 係啦，1907年嘅時候咧，佢創立咗中國女報。 哦。 女仔个女咁样， 即系一个系专门用女性角度去出发嘅报章。 冇错啦，佢就佢话俾大家听咧，佢系要提倡男女平等啦，佢咧就系要提倡女学啦，希望咧大家咧就系要喺呢个黑暗之中咧揾出光明咁样。佢几劲啊！佢话世间有最凄惨、最危险嘅两个字就系、是、黑暗。然后佢就话啦，我国黑暗如何，前途危害如何。佢话我国嘅女界黑暗就系有几危险，咁所以佢就话咧要为佢哋嘅即系女士呢一个妇女界咧就话即系要发声啦咁样，所以咧真系被誉为咧就话我谂真系史上第一次一个专门以 犀利嗬，系啊，1907年嘅时候 系啦，呢个真系2007年， 唔怪之剧集都要播佢啦， 系啊，剧集都要播佢系咯，咁所以呢本书咧嗱，即系而家时间都即系冇晒啦， 咁咪下个礼拜再讲下。究竟有啲咩报纸讲咗啲咩？ 譬如佢仲会话俾你听咧，当年佢哋第一个开天窗嘅报纸咧，系做过啲咩事啦？咁啊当时嘅报纸咧又会发挥到啲咩作用咧？咁啊，所以呢本书就好值得睇。佢仲会有咧，即系连结埋咧，就系话当年啲报纸系咁做嘅。佢话今日啲报纸咧都有类似嘅情况，咁样所以就 啊，即系佢有对比添噶， 有噶，佢喺开天窗嗰一栏咧有一个古今对比噶，下次有机会咧可以再讲下， 咪下个礼拜再讲啦。 系啊，咁总之大家要知道咧，原来报纸咧就我哋嘅历史咧曾经好光辉噶，我哋曾经好勇猛噶， 嗯，而家都勇猛嘅， 而家都好勇猛噶，系啊，咁我哋继续留意住啦吓，听日见， 拜拜。 拜拜。